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首次公开表明，总统特朗普应该受到弹劾。拜登在新罕布什尔州出席竞选活动时，批评特朗普在通乌门事件上妨碍司法公正，不配合国会的调查工作，认为特朗普违背就职总统的誓言，背叛国家，为了维护美国的宪法和民主，他应该受到弹劾。特朗普被指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要求对方调查拜登和他的仔亨特，正面临国会的弹劾调查，但白宫早前透过律师去信国会众议院，表明不会配合调查工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以南约1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日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346点，升1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19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07.48，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2，加元1.334，新西兰元0.628，人民币7.133，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35美元，卖出1506.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咗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咗啦。2019年4月1日或之后开课嘅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0,000元加到20,000元。 我知道，以前未用晒嘅资助都用得翻，申请有效期同次数都冇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仲多咗课程拣。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下啦。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九分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朝头早嘅时候见到阿白元浩啊，都已经咧就坐咗喺度啦，陪住你哋一齐起身翻工同埋翻学啊吓！咁啊，今日咧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0%嘅，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抱住一个精精神神嘅心情，咁啊迎接今天嘅挑战啦吓！咁啊，至于交通方面咧都要留意啊！咁啊，港铁今日咧。只係有將軍澳站係關閉，咁列車服務咧去到晚上嘅9點咧，咁亦都會結束噶，咁大家留意住呢啲交通嘅消息啦嚇。 晨光每日一格， 喺我哋嘅人生入邊所缺乏嘅，未必係你個人嘅才幹。每个人天生出嚟咧，都有佢哋自己嘅一个长处。啊，你成日觉得自己人生有所缺乏嘅，并唔系因为你冇一技之长，并唔系你唔叻，而可能你缺乏嘅系一个属于你自己嘅志向。你缺乏嘅未必系一个能够帮助你成功嘅能力，而系一股。叫做勤劳、辛勤、拼搏的意志。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逝。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城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就用歌声代替。 我们身边可能还需要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对我们不断作出鼓励，总有你鼓励。伦永亮、李国祥。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我哋成日喺我哋身边咧，都会喺度谂啦，啊，有冇啲超自然嘅力量咧？特别咧系中国人啊，有阵时当拜神祭祀嘅时候，好多时咧都会摆啲生果喺度嘅。啊，生果摆咗喺度冇几耐咧，就会过熟而开始烂啦。呢个系唔系即系代表有阵时啊，啲先人咧食咗佢？或者吸咗佢啲精华咧，到底系唔系咁咧？啊，原来咧好多嘢都可以用科学解释嘅、哦，《奇杰百科全书》啦。好啦，原因第一，如果曾经试过咧，即系用线香催熟香蕉嘅人啊，都应该咧就或者对呢一个嘅现象并唔陌生啦。将香蕉放置喺一个嘅叫做密闭嘅容器之后啊。燃烧线香，咁啊用佢产生嘅烟熏啊烟雾熏嘅感觉啦嘅效果啦，你就发觉啦啊，过咗冇几耐之后，香蕉咧就会黄得好快。啊，其实啦，之前亦都有好多唔同人士咧就解释过噶啦，线香咧喺燃烧嘅时候所产生嘅一个叫做碳氢化合物啊，喺浓度较高嘅时候就容易激发喺香蕉自身天然嘅植物激素乙烯，而乙烯其实咧就系线香入边啊。碳氢化合物的一种嚟噶，咁喺线香同埋自身产生嘅乙烯啊，两个相加成底下咧，下一步就会令到啊香蕉咧好快脆，就系一个好似嘅呼吸作用而达到咧就系催熟嘅效果啦。所以咧，并唔系好似大家所讲一样啊，有咁多诡异啊，或者咧就系神秘嘅事件。好啦，除了咧就系讲过线香所造成嘅催熟作用之外啦，喺拜祭水果嘅时候啦，啊拜祭嘅时候一啲嘅水果啦，所摆放嘅环境同埋位置咧，都系有关系噶噃。好似咧，当大家会做祭祀嘅时候，水果可能都会放喺个坛上面噶。水果咧，其实只要放喺嗰啲地方，可能半个钟左右啊，喺一啲咧比较上高温嘅环境，就容易咧就系加速个水果呼吸作用嘅进行，而缩短咗咧就存放嘅时间，即系代表啊，佢哋会熟得更加快啦。将一堆嘅水果如果放埋一齐，又包到佢好紧唔通风，除咗可能令到水果自然产生乙烯有机会累积嘅作用之外啦，所产生嘅水气其实亦都容易咧就滋生细菌噶，所以呢样嘢都要留意。再者啊，咁啊谂翻起每一次咧就叫做做祭祀嘅时候啦，可能大家都会买好多嘅唔同嘅水果噶。买水果嘅时候，你会买咗一啲其实系本身已经好熟嘅水果咧？呢、這个亦都有机会系原因之一嚟噶噃。啊，水果有阵时太熟咧，就真系会唔系咁好啊，食完咧都好容易坏肚皮。不过原来呢个世界上咧，未必有咁多咧就叫做超自然嘅力量嘅，可能咧都系一啲本身嘅化学反应，而令到我哋感觉上咧件事，哎，点解咁奇怪嘅咧？啲水果放咗喺某一啲嘅位置，又会熟得咁快嘅咧？有阵时咧，啲水果熟嘅时候咧，佢要熟，你挡都挡唔住噶。同人嘅命运一样，有阵时啲嘢要嚟。 你又是挡不住。但会有些什么来，就算你挡不住又欣然接受的呢？ 来吧，要什么都应承，来吧，我什么都听命，但你别心急痴情，来吧，有事情事要事前弄清，如玉敏吧点水清平，如玉抱吧高低我定，别要自己枉聪明，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大情圣，来吧，我是千般风情，来吧，我是数得要命，回望你在苦忍表情，来吧，继续无谓欢怒来梦醒，还未够吧，加点数劲，还未够吧，要知再令，若破坏轻轻规定，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 挡不住的风情，来自叶玉卿的一首作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最高的气温会是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会较多的，天气亦都转凉。而家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0%。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成语百科就每逢星期三会出现，星期四的时间梗是听下古仔啦。 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句嘅说话，佢哋就话到啦，唔能够实践喺生活入面嘅信仰，就不是信仰。如果你每一日都是烧香拜佛，又或者是虔诚祷告，但是不能够对身边的人付出一点一点的关怀行动，这样你相信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从前，有一个富贵人家的太太，经常带着很多的鸡鸭鱼肉去到庙里面求神，希望神佛能够保佑她以及她的家人。有一日，庙宇入边嚟咗一位嘅智者，佢见到呢一位嘅富太太嘅行为，就趁住富太太不为意嘅时候，将带来嘅供奉神明嘅大鱼大肉分俾喺庙门口嘅饥民，接住又将庙入边嘅神像全部打烂。冇几耐之后，呢位富太太发现自己带来嘅贡品不翼而飞，只是剩下满地神像的碎片，他感觉得到非常之惊讶。他就问智者了，智者智者，到底发生什么事？智者解释就说道，这个是神像为了抢夺你供奉的食物，争到你死我活，最后同归于尽的效果。 太太就话到啦，点有可能啊？更加喺度话到，你分明喺度讲大话。呢啲嘅神像只系一啲嘅泥土嗰度去造成噶，佢哋点能够会打交呢？智者突然之间改变咗佢嘅声线，佢就话到：冇错啦，呢啲嘅神像只系泥胶做，又点能够食你带来嘅食物呢？讲完之后，智者就示意富太太望向庙外面嘅好多人。富太太睇见好多嘅饥饿嘅游民拎住佢嘅食物，非常之开心喺度食紧。突然之间，佢有一种豁然开朗嘅感觉。系啊，爱我哋应该放喺边一个嘅位置呢？我哋有冇去爱身边嘅人？我哋有冇将我哋自己有能力嘅一切贡献俾身边嘅人，令到大家先得到爱？我哋活着原来就系一种嘅给予，一个人富足与否不在于佢拥有多少，原来一直以嚟系在于佢到底付出有几多。道理好简单，只要你系一个给予者、施赠者，你就会越嚟越有一种意想不到嘅收获，因为你得到嘅将为其他人得唔到，而你得到嘅亦都会越嚟越多。 就算我可得到世间的财宝，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时，你赐我中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因此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 运气。 一首歌曲嚟自郑秀文，《上帝早已预备》。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港铁今日重开大部分的车站，只有将军澳站仍然关闭。港铁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调景岭站。由于个别车站仍然有不少设施有待修复，列车服务会提早在今晚九点结束，以便工程人员继续复修工作。另外，机场快线由头班车起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就服务正常。轻铁路线705、614、615和 751P 线暂停，所有轻铁不会经友爱站、天荣站、银座站、天湖站、天池站和天水围站。中美今日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彭博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方对谈判能够达成全面协议并不乐观，但愿意在有条件下与美国达成部分贸易协议。报道说，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再加征关税，包括今个月和12月的两轮关税措施，北京将会在非核心领域让步，包括购买更多农产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方计划在谈判上提出将每年由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由目前的2000万吨增至3000万吨，以换取美方暂缓在今月15号实行的加征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由叙利亚撤兵之后，土耳其随即对当地的库尔德部队展开军事行动，特朗普成为众矢之的。特朗普强调，一直认为不应该打无休止和无意义的战争，但形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是坏主意，警告若果土耳其以不人道、不以人道方式行动，他将会毁灭土耳其的经济。多国齐声谴责土耳其的行动，英法德将会草拟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批评美国正在玩非常危险的游戏，有机会令整个地区起火。欧盟强调军事行动不会有好结果。北约说，土耳其有合理的安全考虑，但必须避免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为人民带来更多痛苦。聯合國安理會將於當地星期四上午舉行緊急閉門會議討論。歐盟下星期舉行峰會，被認為是英國和歐盟達成脫歐協議的最後機會。歐盟首席脫歐談判代表巴尼耶表示，無法接受英國首相約翰遜的新脫歐方案，雖然仍然有可能達成協議，但坦言非常困難，英國必須作出重大讓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欧盟正为脱欧协议努力，虽然不排除在未来几日达成协议，但进展相当有限。约翰逊对达成协议审慎乐观，他星期四将会同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会面，寻求打破僵局。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日亦会在爱丽舍宫举行会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中东呼吸综合症，要时时保持个人卫生， 外游前要咨询医生意见，评估旅游风险。旅程中避免接触病人和动物，尤其是骆驼，不要进食生或未煮熟的动物产品。返港后如果不舒服，要即刻看医生，和告诉医生知你近期的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广播剧，赵丽如饰演妈妈计数精。 在剧入面，我是一位眉精眼奇的妈咪，对管教仔女都好有一套噶。你哋知唔知考试唔温书嘅小朋友会有一只好恐怖嘅鹰嚟担走佢哋噶？ 妈咪，我哋会乖噶啦，你叫只鹰唔好食咗我哋啦。 想知我哋毕家上上下下会发生乜嘢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回到来6:36，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天外面的天气大致天晴，最高的气温会去到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的，但局部地区也有骤雨，星期日的时间骤雨还会增多，天气也开始转凉。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0%。 各位听众你们好，直播室里面白卷路坐在这里，表示准时翻工，希望各位听众你们都是一样准时起身翻工翻学，加油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啦！報紙嘅時間都見到一啲關於咧就係香港有名退復修嘅消息噃。睇下先啦嚇，渠務署近年咧積極強化本港多條河道嘅生態價值。咁佢哋都表示啊，署方積極推廣一個叫做河道共享嘅概念，係啲咩嚟嘅咧？等市民可以走入去渠道，咁啊觸碰呢個水面，甚至咧就可以踩住啲石頭過河添。同时增加两旁的绿化空间，促进这个河道的多样化。好了，这个都不要紧，这个都已经幻想到就是个河道会很漂亮翠绿。他们有个图片的图片就是设计图片，今天看到都非常漂亮的一个休憩空间。除了很阔之外，站下望去都成差不多20米阔的一个河道，咁啊铺咗一啲嘅石屎，仲有一条嘅好似清澈嘅小溪一样。咁啊沿路有石屎路啦，亦都咧有一啲草地，望起上嚟个感觉相当翠绿噶。咁佢哋更加话到不排除咧可以邀请一啲社企开办一啲咖啡室噃。喺众多河道当中啊，咁啊署方就选择咗大围名渠。为市区就是作一个就是首个亲身提供亲水设计的叫做河道。上游就以生态为本，下游就被居民享用。计划现在就正在处于一个准备勘探的研究阶段。准备勘察才啱啱啱。稍后就会再向立法会就申请拨款。工程预计就24年展开，并且29年完成。2029年，10年。好啦，过去几年啦，渠务署陆续咧就喺多个嘅河道工程引入一个叫做活化水体嘅意念，美化咗咧就系本港多条嘅河道，包括咧就系属于近期发展区域嘅叫做启德河啦。根据翻资料显示啊，喺进行有关嘅活化工程之后，大大提升咗咧就河道嘅观赏以及生态价值。他们的生物种类亦都相应增加了， 在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之后，未来有关的工程将会再进一步啦，即是深化工程啦。他们表示啊，署方未来致力推动就是河道共享的概念啦，开放一些指定河道，等市民就走入去啊，可以触摸一下它啦。好啦，望返呢一条嘅大围名渠先。名渠现时呢就长两公里。咁啊上游呢就大概300米。佢将会以呢就生态保育呢就为主轴㗎。希望啊建立一个适合鱼类生长嘅环境。好啦，上游呢就有鱼类喺度游下水啦。下游又点呢？下游呢就俾民居或者俾市民享用嘅。因此设计呢就会以民为本。市民除咗可以呢就係掂下啲水啊，亲亲水源之外啦，两旁啊河道嘅两旁亦都有绿化嘅空间，促进河道多样化。好啦，对于有关一个叫做亲水嘅设计，亲水嘅设计啊，佢形容咧就系一项好大嘅挑战嚟噶。由于香港雨季啊，即系雨量相当之多啦，咁但系寒季雨量就极低，因此初步估计啊，可能咧起初喺叫做冬天啊寒季嘅时候咧就开放河道作为试验。之后咧就会增加开放嘅时间，并且咧就会引入手机应用程式加强管理等等，确保市民嘅安全。咁啊系啊，如果唔安全嘅话咧就几靓都冇用啦，危险啊吓。好啦，至于咧就系佢哋呢个土木工程拓展处啊，负责保育东涌河啦，将会咧就系发展为一个河畔公园。佢哋话到啦，等呢个河道亦都有机会啊，即系发展啊，提供亲水嘅元素，等游人啊可以近距离接触水面。咁啊，預計咧就將會成為本港嘅首個可親水嘅河道。河畔公園嘅設計咧就會善用啊現有嘅天然環境啦。初步構思咧就主要就係改善一個園景，等大家咧就可以同一時間啦，除咗親水之外，仲可以有一步行徑啦，可以咧就引入一啲嘅蝴蝶花園嘅設計啊，亦都咧就可以有一啲觀鳥嘅地方，咁啊等大家可以親親大自然。香港咧石屎化得太犀利啦！希望多啲绿化啦。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折的，段段艳遇处处有艳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黑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积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越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这山中开的天边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牺牲情愿被同化，而驶到闹市找一个家。燕尾蝶存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回忆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 明是种进化，尽管适应，别制止它。力竭性差，情怀正收不起风化，丛林不觉它，如何建造繁华？ 佢哋系 Shine。 别问怎么不爱他，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 一首嘅作品嚟自佢哋嘅燕尾蝶，有一个好嘅自然环境嘅人咧，正面嘅能量自然就多啦。但系如果接触唔到嘅时候，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嘅人生更加咧就系正向呢？听下 Circle 点讲。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圆圆上到嚟嘅，早晨啊 ！Hello，Hello！ 哇，而家好似收集龙珠咁样，因为点解咧？嗱，我哋上两个星期都已经有讲过咧，就系Circle 有一个正向心理学入边咧，其中有一啲咧就系美德嚟嘅， 系啊，集齐咗六大美德， 六大美德集齐咗嗱呢。龙珠是七粒啦，美德呢度是六个嘅， 系啊， 集齐六个之后咧，咁你又可以迈向即系击退呢啲嘅负能量。咁我哋讲过咧，就有智慧啦，有勇气啦， 冇错， 勇气入边有好多分支啦，当然大家可以听翻上次嗰集啦。仲有啲乜嘢六大美德，我哋又要继续好似摘星咁样摘落去咧。 好啦，我哋今日摘第三粒星， 第三粒星星 系啊，就系、是、仁爱， 仁爱。 人愛係啊，哦、你諗到啲咩嘢咧？人愛 糖嗰個啫嘛， 係啊、哦，一粒糖咁樣，係啊。人愛咧就你一聽到就會覺得，會唔會好似好得難修女嗰啲， 係 好、 哦、 慈悲啊，好、嗯、好慈悲為懷， 唔係喎，即係所謂仁者啊無敵，係咪？係咪呢一個人愛嘅就代表你可以有咗人愛 就無敵啦， 就可以劉備咁樣。即係佢叫做劉皇叔嘅咧，咁佢就以前就話自己係玄門正宗啦，跟、住就話因為佢係有人嘅心，跟住佢就可以招攬天下兵馬，因為人心咧其實就可以打動到好多人，就令到你無往而不利，係咪呢個人咧？ 因為你聽到呢個人咧，即係企緊邊啦，跟住梁華嗰個人啦、啊，你一聽到呢個人字咧，都好似你都會諗到一啲。即係好嘅嘢，你有個 慈愛啊， 慈愛 大愛啊 咁樣啦。咁、而喺正向嘅人生五大途徑呢六大美德裏邊咧，其中仁愛裏邊係講緊乜嘢咧？有三個嘅項目嘅。咁呢三個性格就睇下我哋又有冇咯、第一就係你有冇一個能力，你去愛人或者去愛呢個環境，或者去愛同埋被愛嘅。係啊。我覺得被愛是難啲咯、 被愛難，點解咧？ 係咯，有陣時會唔接受噶嘛。 哎呀， 有啲人好好即係嗰個個性咧係比較保護自己一啲啦、 啊。即係人問你願唔願意，你就唔願 意 啊 咁、 啊、 樣、哎，因為會好多擔心啦。嗰、那個擔心係嚟自即係呢個我純粹自己分享啦、即係會唔會 唔係經驗嚟㗎？ 我分享啫。嗰、那個擔心 係多咗咧。 係啊，會唔會真㗎咧？ 唔好喊啦，小桃。 係啊，會唔會佢會？我會唔會即係嗰個真愛擺咗出嚟會付諸流水，會有啲擔心，會有啲不確定性，係、啦，即係唔係咁掌握咁樣。有啲人就會因為咁樣咧，閂門啊、你都係我唔要啦咁樣，即係會拒諸於 門外。 我門外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都會，咁又可以問一下自己啦。啊，你有冇一個去愛人嘅能力啦？喺呢一個方面咧都要幾大嘅即係仁慈嘅。譬如你話可以真係做到好似德蘭修女一個好大嘅一個 博愛 方向學習嘅對象啦，就係佢嗰個人，即係佢成個表現都係啊，佢做。對人嗰個慈愛啊，嗰、個 humble 啊，即係都係值得我哋學習嘅、不過當然我哋都仲有好爭好遠嘅距離啦。 好遠啊，好遠啊，太遠了。咁但係就講緊我用望遠鏡都未必望到德蘭修女。 嗱，又有個我覺得落翻地啊，即係譬如我哋如果去愛嘅時候，講緊對人啦、對物件啦、對動物啦、其實對大自然啦，其實都有好多嘅向度都可以表達到 你 嘅愛。 咁樣講，即係可能我同聽眾都一路係咁喺度諗。好似真係有喎、例如，我同 Circle 啦，又係坐喺直播室，最好就係一齊傾下啦。我同 Circle 由以前 普通的啊，即系点头之交，到而家真系、哦，即系对 circle 嗰种嘅爱系觉得啊，有阵时 circle 要即系上嚟电台都辛苦啦、 嗯， 有冇啲位置可以即系啊车埋佢咧，唔想佢咁劳碌咧？呢啲其实简单啲都系一啲爱嘅表现嚟嘅、 哦，好好啊，因为真系要有嘅。唔係，同埋我會諗起，譬如我對我自己一隻寵物啦，即係我 寵物我又有 一隻狗狗啦。咁你會見到有陣時有啲即係不幸嘅事件啦。但係你會唔會發現到自己對動物嘅情啦？甚至乎我見好多朋友都有噶，佢養唔同嘅寵物咧、 嗯， 你都會睇到佢哋對於自己養嘅寵物咧，係嗰種愛咧，係、 嗯、 有如即係自己嘅小朋友。 嗯、 我對我狗狗真係當佢係我個女咁樣，佢去錫佢、 哦。 你會花好多時間，你會好擔心佢、 啊， 即係呢啲表現咧，你會話翻俾自己聽，咦，我都有呢個特質、 哦， 我都有呢一個好嘢嘅、哦， 係。即係你頭先有講一個就係話對大自然有冇愛咧、 啊？ 我自己又會覺得，無論係山啊、海啊咁、嗯、樣，你有時真係會覺得咧。你唔想去污染佢， 系 唔想去破壞佢，都係因為你愛呢個世界，你愛呢個自然，你愛呢個地球，呢啲都係愛嚟 嘅。因為你知道我自己深信啦，其實大自然都愛我哋嘅、 嗯， 即係我哋去得大自然多嘅時候咧，我都會好多謝佢哋。 係啊係啊， 好似之前山竹咁樣咯、嗯，有一啲樹係我經常去，我會同啲樹傾偈嘅。咁、啊我會同佢哋交流嘅。 你應該去做樹藝師嘛？ 係啊，咁但係咧就山竹咧有啲樹咧就。冧咗咧，我好傷心、 嗯， 我都會同佢 say goodbye 咁樣嘅。咁、嗯、呢個情咧，就係、是、你會發現自己可以懂得去愛，有一個愛人嘅能力、 嗯， 愛物件嘅能力、 嗯， 愛世界嘅能力。咁、 嗯、 我覺得可以，你又發掘下自己有冇啦。可以培養多啲啦、 嗯， 可以加深你對唔同嘅物件嘅聯繫啦。咁、 嗯、 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性格嘅強項嚟嘅。係、 哦、 啊， 我細個開始就已經係對物件亦都有愛喎。 嗯， 即係例如。可能某一啲家庭電器，例如咁講啦，焗爐咁樣啦，焗爐佢可能 維修佢， 即係維修或者佢壞咗，壞咗嘅時候咁點算咧？我就真係要整都整唔到啦，要抌嘅時候咧，我真係個心入邊會 多謝佢， 係你講得啱、嗯，真係多謝佢。雖然佢只不過可能一個破舊咗嘅焗爐，但係我都心存感激，就係佢一直以嚟俾咗好多。好多精彩嘅回憶， 嗯， 同埋佢貢獻咗佢焗爐嘅一生俾我，即係我細個其實我都有呢一種嘅態度，有呢種嘅感，其實到而家我都係一樣有，即係我身上面所有無論係我個書包， 嗯， 我好簡單，譬如 mouse 咁樣，都係有個情意結喺度， 嗯， 係 咁呢個咧真係要培養出嚟嘅。咁、啊、另外咧喺人愛裏邊咧，仲有一個叫寬宏咯。 寬宏大量嗰、那個 大量咯、啊，這個、呢個咧都係我覺得對 circle 嚟講都係不斷要學習嘅、 嗯， 因為人與人之間有好多唔同， 嗯、 有好多。獨特性、 嗯， 你要去包容，你要去好寬宏大量地去接受唔同，有好多唔同嘅都係唔容易嘅、 嗯。 譬如你喺翻工嘅時候，你有唔同嘅同事，有唔同嘅性格，你能唔能夠可以好寬宏去明白？ 嗯 佢點解會咁樣做啊？咁、 嗯、 有時如果敏整啲嘅就會發咗脾氣啦。咁、哦、所以我覺得我有一啲嘅長輩咧，佢哋好叻嘅，即係無論點咧，佢都好和善， 嗯、 即係成個人好慈祥， 個感覺又經得起風浪。 係啊，好慢嘅、嗯，你唔會急咧。我 阿叔有咩未見過啊？ 好崇拜呢一啲嘅長輩咧，因為佢嗰種氣定 神閒，佢哋真係係啦，好慈祥喎嗰度， 同埋嗰種包容嗰個闊度咧，係、嗯、我哋呢啲做後輩依然係想去學習，所以喺呢一個其中。我哋摘第三粒星啦，就係、是、喺人愛裏邊咧，講緊嗰個寬宏大量，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值得去大家提升自己，去吸納喺自己嘅性格裏邊嘅 仁愛， 仁愛 都係一個要摘嘅星星，係一個學問嚟嘅。 係啊， 嗱，我哋六粒星星咧，勇氣啦摘咗啦， 跟住智慧又摘 咗啦，仲有就係仁愛摘咗啦，哇！就 快草齊 一半啦， 係啊， 幾咁快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集埋第四粒先。 好， 唔該曬 ，Sugar， 拜拜。 好啦，朝早6:54嘅时间啊，直播室入面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咧，彭爷爷都翻咗嚟。 早晨啊，我咪就系嗰啲都要向人学习嘅长辈中嘅长辈咯。 你派啲人爱俾我哋噶嘛？ 人爱我就未有得派俾你哋住下。不过咧，各位听众早晨嘅同时咧，亦都要同大家咧 update 一下咧，即系最新嘅港铁嘅消息嘅。咁啊，有关于港铁方面嘅消息咧，就系咁样嘅。咁就港铁今日啊，10月10日星期四咧，会重开大部分嘅车站嘅，只有一个车站咧仍然关闭吓，只有一个车站仍然关闭。可能你会问边个咁好彩啊？就系将军澳站啦。是将军澳站今日呢是仍然是需要关闭的。咁而相关铁路路线的列车呢就是不停这个车站啦，即是将军澳站这个站啦，即是大家想下啦，即是将军澳线啊或者是康城那边那些啊咁的线路呢会受到影响啦。咁由于呢个别车站呢仍然有不少的设施呢是有待修复的。咁所以呢就港铁亦都表示咧，列车服务咧将会系提早喺今日嘅晚上9:00结束吓，今天晚上9:00咧就收工啦。咁啊，敬请乘客留意嘅吓，咁啊，即系话咧，比起过去嚟讲咧，就多咗一个钟，晚上嘅时间 系啦， 今晚9:00， 系 啦。咁至于轻铁方面又点啊？港铁除了地铁之外仲有很多线路嘛，是好啦，轻铁方面呢就咁嘅。有四条路线呢暂停㗎，包括咗係705啦 ,614,615,751P。另外就706,751线呢就喺天水围区呢就会改道。751线呢喺屯门区呢就唔停有外站啦。所有轻铁车辆呢唔会行经友爱站、天荣站、银座站、天湖、天池、天水围站都唔会行经嘅，所有轻铁车辆啊。机场快线又点啊？由头班车开始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以及系博览馆站嘅列车服务。咁港铁咧会同机管局啦，以及系政府有关部门咧就保持联络啦。咁就按情况决定喺晚上，今天晚上9:00之后嘅服务安排究竟会系点啊？咁就系会按情况决定啦，并且会咧适时公布有关详情嘅，好用啊！呢个息时 系啊， 唔系 sexy 啊， 咁都唔系息你嘅车时啊， 唔系停车要息时啊。咁当然停车系要 停 车 要 息 时嘅。 好啦，嗱，香港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系正常嘅。重复一次，香港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咧系正常嘅。我仲有冇时间讲啊？ 有， 系嘛？你要截住我话。 好啊，你放心。 好啦，咁另外呢就亦都多提大家一句，港铁公司呢就话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就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嘅，就是、有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调景岭站嘅。咁由于呢即係好多时候有啲突发事件会发生都未定，咁所以港铁呢亦都表示呢就假如车站再次遭受破坏呢，不排除进一步延长暂停服务嘅时间，会影响呢第二日嘅列车服务都未定咁。咁等佢公布啦。咁呢一个就係嚟自港铁方面嘅好多消息啊。 我自己有阵时呢即係睇到啲港铁嘅消息呢，或者 已经唔想 听到啲新聞，唔係 咁长 都一定要读嘅，係咪先？等啲听众知嘛。不过都睇到之前佢哋讲过一句呢，就话如果再破坏佢哋就未必有仲有咁多嘅零件啊，可以即刻换啊。 pass 系啊，即係我哋之前呢段时间呢，佢好多后备零件呢都已经派晒上场啦。 系 嚟緊希望就唔好咁多破坏啦，係咪先？俾啲时间大家 直头唔好搞破坏， 直头唔好搞破坏啦。 乜要搞破坏？ 系啦，搞到破坏之后大家又搭车又麻烦。 咪又系自己， 系啊，咪又系我哋香港人自己，系咪先？咁所以咧，爱惜翻自己嘅公物，咁啊，等大家咧可以翻学、翻工嘅时间咧，可以快少少、顺利翻啲啦吓。 啲榄菜都系攞嚟炒饭好啲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佢带你走一转治愈嘅旅程。 相对于阿 Jo 以往比较严格嘅曲风咧，今次佢就尝试柔和地唱住一种幸福。呢种幸福系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你都知身边会有人陪伴你嘅，需要嘅时候亦都可以张开双臂俾你一个拥抱。 唯有你伴我走。 作曲 team 啊，黄子轩填词有林宝啊，编曲 team 啊，监制周世汉。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卫斯《幸福相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冲击区域局势的安定，台湾必须加强实力，佢亦会挺身为台湾守住生存空间。蔡英文又会提到，面对大陆的种种进逼，台湾除了善尽国际义务，结合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之外，台湾人更加必须团结，坚守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为下一代保障得来不易的自由。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以南约1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日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当门友成为日常。 其实呢个节目咧系玩少少概念嘅，我哋生活上好多时讲紧我哋拥有啲咩啊，但系咧今次就想讲下就系我哋好似必要嘅嘢，但系原来有啲人系冇嘅。 I 代表一齐参与。 如果俾你为自己嘅人生狠狠地出走一次，你最想去边度？异乡故事，行者的反思。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你又知唔知系香港嘅印尼人最中意食咩香港食物呢？ 我叫 Andrea Sutiatma Yung， 系一个印尼华侨，喺香港已经超过30年，而家做紧一个独立理财顾问。我最中意嘅系香港嘅点心，因为皮薄馅靓，而且系香港独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 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早晨啊，各位！ 早晨 啊，早晨，彭爷爷！ 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 点几啫，而家 七点零八分。 平时系咪即系多数时间听到 系啦？ 彭姐八声 八点几， 应该系八点啱啱过啲咁样啦。 系啦， 诶，咁呢排咧就特别嘅安排啊吓，咁我会喺七点钟咧就会出现嘅啦。 你想翻七点啫，边个够胆阻你争呢个位啊？系咪？ 我想翻再早啲添，咁 又 跟住就可以希望早啲收工啊！但系真系事与愿违 咯，都唔系咁样成正比噶啦。香港是不是、 啊、 早翻工唔代表早收工噶嘛。 好啦，而家咧就7:00，差唔多09分啦吓。咁啊，正话咧喺七点前咧，同大家咧就已经系报告咗咧有关于港铁嘅一啲嘅安排同埋消息啦，都几多资料同埋资讯嘅吓。咁啊，正话咧就如果你系喺选择听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时候，唔知点解、你系揿咗听普通话台嘅话咧。啊都是听到的是不是 是啊都听到的。 但如果你依家先至呢啱啱开心机是开正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话呢、咁你之前呢你就係听唔到嗰啲港铁嘅消息啦。 哎呀咁点算 即係我讲长进嗰啲啊即係彭仔讲嗰啲啊。咁唔紧要㗎因为我哋有更加重要同埋更加精准嘅朋友帮我哋去长讲有关于你交通嘅消息嘛係咪先。 係啊转头请佢出嚟。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弟弟， 好开心啊！第一次同你 系啊，我真系恨到不得了啊！ 我恨到不得了多啲。 系啊，我哋帮你倾下偈先啦，咁样。 等阵慢慢倾，慢慢倾。唔得，讲咗交通先，讲咗交通先倾。 鬼唔知咩？我讲下少啫嘛。 系嘅，系嘅。 你知讲少啦。我听彭仔话，我就长讲交通消息啊。 好啊，好啊，大把时间。 好有本事嘅嘛？ 咁我冇本事。头先我听你读都读得好清楚噶，不过我应该清楚过你少少嘅读得啊。 有词。 好，今日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咧，港铁线咧只系关闭咗将军澳站啊，将军澳站咧就系关闭咗噶。咁亦都提供咗免费嘅接驳巴士啦，来往将军澳站啦至到调景岭站噶。咁啊，港铁列车服务咧会提早今晚9点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啦吓。咁九点后嘅安排咧就迟啲话俾大家听。轻铁咧四条线路啊，包括系705、614、615、751P 啦。咁706、751线咧喺天水围区就要改。而751线咧喺屯门区咧就不会停友爱站啊，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啦都不会经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啦，同埋天水围嘅轻铁车站噶。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咧需要封闭嘅湾仔谢斐道啦，去铜锣湾方向介乎柯布连道啦，至到菲林明道咧就需要封路嘅。咁而家重开咧就是、受爆水管影响，封路重开就系、是、谢斐道去铜锣湾方向介乎柯布连道啦，同埋菲林明道一段噶。咁另外啦，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咁受港铁影响啦，咁就今朝早车龙咧，好早咧就好长啊，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咁另外咧，支路上翻去将军澳隧道咧，都比较挤塞，咁包括咧系宝入路啦，同埋宝康路噶。咁而路面咧就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白沙湾嘅。 几好几好啊！啊，你唔补充埋香港站、九龙站市区 唔使讲，唔讲系正常噶啦啲 手续服务。 唔讲啦，唔讲。 我唔讲即系正常 啦。我哋嘉宾 get 到啊！ 梗系啦，如果下下正常讲，我哋 讲晒， 系啦，十分钟都讲唔掂，梗系唔讲 啦。傻嘅都 系啊！机场快线我琴日都冇讲。 你哋嗌傻啫，唔好两个指住我先得噶。我冇出过声噶咯，已经 冇办法啦，系得你一个最无辜啊，可以俾我哋发泄。 发咩事啊？晨早开开心心啦，发咩事咧？ 哎呀，都唔知几多人中意听我哋咁样。 系啊，你点知啊？系啊，我阿仔个20年前啦，幼稚园。 20年前， 幼稚园 唔使讲啲咁嘅嘢啦，系嘛？ 唔系20年前， 二十年前嘅晨光啊！ 幼稚园个阿婶啊，佢嗰日 仲要系20年前幼稚园个阿婶啊！ 20年前阿婶都未做阿婶啊！ 系 唔系啊？而家可以做到好大年纪噶嘛？佢经过佢同我讲啊，咦，你做晨光啊？我系啊。哎呀，好好笑啊！听你哋讲交通同埋讲其他嘢，知道晒我而家嘅状况啊，知道我仔我老公嘅情况啊！ 哎呀，好好，托赖， 系啊，几好几好， 你穿冇烂， 几好啊！咁呢一个嘅交通咧，都确系嘅。我咧都就住呢一个呢排嘅交通嘅特别嘅繁忙咧，又提早咗咧，嗬？嗰啲塞车啊，或者系车龙出现嘅时间提早咗。 同事咧都教精我一个方法，我都系好认真咁考虑，系咪好趁呢段时间？反正咧，市区里边咧啲酒店咧又平，不如咧搬近啲喺九龙城啊、九龙塘呢一带咧，去住翻个零礼拜，咁你咪方便咯。嗱，我又要翻咁早，阿小白你又翻咁早， 系， 咁你又唔使惊话嗰啲车嘅交通嘅影响到你咧，翻唔到嚟开咪， 系咯。租埋俾我都唔得啊！ 不過我就諗，如果九龍塘會唔會論盡啲咧？好似時鐘咁樣嗰啲， 我唔會有間乜嘢豪東方幾好噶？乜豪東方？ 我講九龍城， 九龍城啊！ 我搭的士上嚟都唔多跳標噶。 我都係咁諗， 梗係啦， 我都係咁諗，觀感啊好啲啦。九龍城好過九龍塘啊嘛，話俾人聽你九龍塘 book 房唔係咁舒服咧。 我 OK 嘅，我單身 係嘛？我就唔係咁好。 唔係啦，單身唔租俾你啊？ 可以啊？點知你入邊搞乜嘢啊？ 啊！你兩個，即係好似好有經驗咁喎。 呢啲唔講俾你聽，話俾你聽啫，小白。 好啦，你有好多喎。 呢啲唔講啊，唔講。 我哋日後咧再開一個環節，叫做 Didi 的秘密生活。 要啊，好想聽， 冇乜人想知啊。 成個電台最有興趣知嘅就係 Didi。 啊！爹哋话冇人想知， 梗系唔会啦。 听众咧，如果想知，咪喺嗰个二台面书嗰度反映咯。如果有过唔知几多个 like 嗰啲咧，系嘛？ 我哋使唔使开个 po 嘅时 候？都好。 系咯， 请支持晨光新环节《爹哋的秘密生活》。 哇！ 咁样 系 咪 啊？爹哋的秘密啊！ 哇！你讲个普通话，哇！如果听系中文就好难听啦。 是第二啲代表系嘛？ 系啊， 我哋唔好咁为老不尊啊 ，Didi 啊，你翻去柴房嗰度听，睇下啲交通情况先啦。 好， 唔该晒 Didi。 好，咁天气方面有 Vincent 啊，早晨 Vincent， 早晨啊， 早晨啊，小霸鹏仔系咪要出 pose 啊？ 系啊，你整啊，喂，我唔晓啊啲嘢，你听到啦头先。 系稍后翻嚟我系好想听。 喂，但你有冇啊 Didi 嗰啲肉照啊？ 紧张啊！我一阵我路过见到佢好努力工作， 或者你试下，你试下上网嗰啲搜寻引擎揾翻唔知边一年嘅港姐啊！ 唔好啦， 个小姐激死 我已经成日都忍住唔讲噶咯呢样嘢， 我讲啊！不过我真系唔知边一年吓， 咁我哋 逐年炒都有排， 你一跳就跳去。几一年之前啦， 转头攞部相机帮爹哋影翻张靓相先摆上去啦。 好啊，咁啊要等阿 Vincent 快啲翻嚟先得。 阿 Vincent 发部相机靓啲。 喂，讲天气啊，唔该。 嗱，而家咧我就同我家少爷咧就身处喺屋企楼下 啦。哦，你又做书童啊？ 系啦。 哦，系啊，我都影咗张相 send 咗俾阿小白咧，就系佢办大事用小事嘅时候咧嘅情况嘅。 佢嘅英姿系咪？ 是啊，冇错啊！ 英姿，喂，你而家真系是狗哥 喎！哦，冇办法啦，咁佢都有佢嘅生理需要嘅，每一日都要。 你知是狗哥系咩嚟噶嘛？ 服侍狗嘅哥哥啊！ 是狗哥一个人名嚟噶，你睇翻呢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啊，梁山伯个书童咪是狗哥咯。 哦，系咩？ 你头先话你带你家少爷啊嘛，你系书童嘛，咁你咪是狗哥咯。哎呀，井底之蛙， 完全答唔到啊！ 我读翻书噶嘛， 哎呀，你巴闭啦， 你巴闭你， 你睇下你讲埋嗰句神州流流， 你翻加拿大啦， 我啱啱翻嚟啫。嗱，咁讲翻而家室外气温咧都系 你又知室外气温？ 喂，唔系啊，头先你打嚟之前我睇咗一次我呢一度嘅天气噶， 你不如讲啲我唔知嘅嘢啦，出边嘅天气状况好过啦。 喂，你唔知嘅嘢就係而家都仲係個天都未光晒，咁都仲係涼涼地咁樣樣啦。 係。 咁不過都見到街上嘅行人們呢都仲係著緊短袖衫嘅，都係冇唔需要披件褸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呢，即係大家都仲係覺得今日稍後都係應該會幾熱嘅。 係。有冇風呀、啊、好冇風呀、啊、出面。 哎呀，一般般啫，唔係話好好風。係呀。系啊，滴滴咁哚哚咁啦。 系似唔似会有骤雨咁啊？个款 唔似，个天都几清，唔多云啦。我呢边望上去就系啊。 好啊，我问你一句，你就答一句。 系啊， 我都考虑下你份量出唔出到。 你吓亲佢啊先。 好惊啊！太大压力啦。 咁快啲翻工啦。 快带你嘅少爷翻屋企，你翻工啦。 哦，我带埋少爷翻工都得， 唔准 有冇需要啊？ 佢又唔系导盲犬。 哦哦，系啊，我会有机会令到佢成为一只噶 啦。好啦， 多谢你啊 ，Vincent 啊， 慢慢训练佢 啦。够钟啦，我哋。 好啦，唔该晒，唔该晒， 拜拜。 好啦，讲翻啲 Vincent 唔知我哋知嘅嘢先得 噶， 就系、是、天气啦吓。咁啊，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系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炎热噶，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系转凉噶啦。啊，真系好啊！星期日咧虽然有啲雨，但都凉凉地啦。27度嘅气温啊，而家相对湿度80%啊，哇哇咁快。Vincent 又翻到嚟了， 唔系啊嘛， 神光大学听下先。 哦，有佢把声， 冇错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神光大学。 星期四嘅神光大学啦 ，Vincent 咧就请到有大壮咪，你好大壮咪。 你好 Vincent， 久仰久仰， 认识咗你好耐啦，但系第一次咧就喺大气电波中同你倾偈啊嗱。近排就好多新闻啦，咁啊其中就寻晚傍晚嘅时候就新鲜滚热辣咧，就马鞍山一个商场，咁啊有五名嘅保安人员咧就因为拒绝俾警察入商场啦，咁啊最后亦都系因为阻差办公被捕嘅。嗱，阻差办公我哋咧。成日譬如睇電視電影啊嗰啲咧，即係好多時啲對白就話嗱，你再唔點樣點樣咧，我就告你阻差辦公。其實阻差辦公係點樣嘅一回事嚟嘅咧？ 我呢四個字我諗係由細就聽到大啦，成日都話阻差差啊，即係差人啊，辦公咁樣。咁啊，點樣叫辦公咧？咁樣佢睇翻佢個原本啊，佢英語咧嚇個來源咧，可能會清晰少少。咁啊，先咧就係阻者咧，佢就係一個 obstruction 呢個字。整句句子咧就 obstructing 个 police 咧就去有个所谓 due execution of duty， 即系妥善執法，你阻亲佢，咁咧就为之可以译做好多时简称咧就系阻差办公啦，咁样，即系妨碍呢个系警务人员執法啦，吓，个名称就咁啦。 啊！但系大壮咩啊？嗱，阻碍呢样嘢咧有分唔同嘅程度噶。嗱，譬如我同你喺个走廊嗰度一条好窄嘅走廊，你撑开只手。阻挡住我，等我行唔到，又系阻住我。你纯粹就咁企喺度，都系阻住我噶。咁但系会唔会话有分，即系阻差办公都有唔同嘅严重性嘅咧？上到法庭嘅时候， 嗱，因为佢嗰个阻嘅意思咧，就系几时先至系阻咧？咁样，咁佢喺普通法里边咧，喺习惯法咧，都有个定义嘅，类似就话咧，系令到啊警方执行职务出现困难，即系make 佢哋嗰个啊 execution of duty 咧就系 more difficult。咁就好似 make your life more difficult 咁咧，就好阔噶嘛。 系啊，而你要令到我个 life difficult， 用好多方法，好多唔同嘅程度喎，大壮咪。 所以头先咧 ，Vincent， 你举个例子，或者通道里边，譬如咧有队警务人员啊，手有队兵咧，要急速步过，咁你伸只手出嚟拦佢，自不然就系阻佢啦，令到佢更加 difficult 啦，更加麻烦啦。不过其实你本身存在喺树咧，身形生得比较咩啲咧吓，大份啲咧，咁样都阻到佢噶。 系，即系我避唔开啊嘛。 咁所以咧，如果要系诠释呢样嘢，令到呢个定义咧系合法咧、合理咧，咁啊要俾啲智慧落去啦，要通情达理先得嘅。 系啦，咁啊，即系其实去到法庭都可能仲有排拗嘅，系咪真系阻咧？因为你唔系话非黑即白噶嘛，即系阻碍呢一样嘢，你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即系学你头先话斋。喂，我唔想噶，唔系我想特登阻住你，但系即系个环境令到我冇办法嘅情况底下，我先至唔好意思阻亲你，又系阻，我刻意去阻你都系阻。 有好多种嘅，有时候就算你话刻唔刻意都好啦，咁佢架车泊咗喺树，阻到有执法嘅人员去要求你揸走架车，咁你唔肯揸走，你话我食紧午饭咁样，咁究竟系唔系一个抗辩理由，或者佢调翻转，佢可唔可以话你咁样？就已经是阻到他的职务，于是呢就是逮捕你归案啊咁样。因为刚才 Vincent 讲开就话有排拗呢，咁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拘捕他呢都已经是对他造成影响㗎嘛。咁所以可能好多时就是话喺拘捕啊检控之前呢都可能要諗清諗楚有冇问题。因为我哋睇返而家呢宗照报道所讲嘅话呢啲咁嘅保安人员呢是因为唔俾警方入去咧，而即系俾人拘捕啊，甚至检控阻差办公咧，大家都知好罕见噶啦。一般嚟讲就我哋理解就佢哋系打份工嘅啫。有咩嘢都好有可能系上级嘅指示嚟噶嘛。 系咯，咁嗱，阿大壮咪你讲到上级嘅指示，即系譬如喂，我打份工，我老板叫我做乜，我咪做咯。咁 好啦，而家就保安人员就因为阻差办公被捕啦。咁但如果佢哋係假设係因为老板落咗个命令话我要你咁样做嘅。咁嘅情况底下，老板又需唔需要面对一啲嘅刑责呢？ 一般情况呢，就如果下低嗰啲人做嘅嘢係因为有人呢教唆指使佢做嘅呢，第一教唆者呢就係、是、同样犯法。咁、所以 Vincent 提及嘅上司啊、老细啊，甚至乎逐级上去呢，发出咗个命令，如果原来造成咗法庭都接纳呢，喺个阻差办公呢，即简单嚟讲喺嗰个定义下，咁嘅时候呢，就成条 line 成个 hierarchy 数落嚟呢，即由上到下呢都系犯法。 即一路要追溯返上去，究竟系嗰个原点边一个下达第一道嘅命令啦。 会㗎，如果唔系另一方面咪全部串谋囉，串谋阻差办公囉，即系另外一个告发。因为保安员呢，毕竟佢唔系執法者嘛。平常啲士兵呢，如果系執行職務啊，甚至无系即系 aim to kill， 讲得咩啲，即系去开枪杀人啦，咁喺战场上面。咁有人告佢军事法庭，佢个抗辩理由可能就话喺个 lawful order，即系上级呢俾咗个命令佢嘅。咁佢就可以依赖话上级，譬如嗰个排长咁样叫咗佢开枪咁样。咁佢觉得系合法嘅，甚至无或者系執行 execution 啲刽子手咁样，佢自不然有个 lawful order 可以解啦。但系保安员如果阻差嘅话咧，佢只不过 civilian 呢个普通嘅出边市民嘅一个组织嚟嘅啫嘛。咁如果系唔合法嘅话咧，咁啊全部冇得走啦。咁啊全部都即系逐啲讲话中晒。 咁另外一个点呢，咁大家就会去睇返当日嘅片段啦，咁就警方就希望入到去商场去逮捕一啲人士㗎嘛。咁我又会喺度諗啦，如果我哋唔讲呢一个例子，我哋纯粹就係幻想下假设有个人打中我荷包喎，然之后警察喺度追緊呢个贼嘅时候，跟住个贼就走咗入去某个人嗰间屋。咁嗰间屋嘅屋主有冇法例赋予佢权力係话你唔可以入嚟嘅咁样呢，定係还是唔係嘅，因为嗰个贼已经入咗嗰个人间屋啦，就可以警察入去捉佢 呢？目前呢我哋嘅法律呢对于一啲楼宇呀，其实以前呢好多时 premises 咁译㗎，即係嗰啲咁嘅居所呀啲地方呢，咁而家唔知点解人译到处所呀，即係警务处个处啦，咁即係所呢就係所在个所啦咁样。意思呢就是一个楼房的东西。咁呢呢啲呢，如果係譬如讲係私人地方嘅话呢，无论嗰个 owner， 即係嗰个业主啦，户主啦，或者呢嗰、那个係合法嘅占用人嘅 occupant 呢，佢係呢个係私人地方呢，佢係有权唔俾人哋入去㗎嘛。即使係警务人员啦敲门话想入，咁佢都係有权唔俾佢入嘅。除非呢嗰、那个警务人员呢係可以有佢嘅法例上嘅权力。一般嚟讲就话有手令啦，或者咧系一个情况下就佢认为咧可以符合警例里边咧，佢认为譬如有啲被捕者啊咩罪犯咧入咗去，咁佢先至系可以冇手令情况之下进入，否则嘅话咧，即使个户主话好啦，阿 Sir 我俾你入嚟，俾入嚟咧，佢喺法律上叫做一个 license， 就唔系平时我哋见啲 license 嗰啲牌照啊，系一个权力嚟嘅，即系佢可以话我容许你入嚟。差唔多就好似你去睇戏咁样，戏院话好啦，因为你买飞睇，我容许你入嚟啦咁样。咁茶楼酒馆都系咁嘅权力嚟嘅。不过任何一秒钟嗰、那个户主或者占用人觉得唔俾你入嚟嘅，唔该请出去。嗰一秒钟开始咧，唔出去嘅话咧，冇喺合理时间里面走咧，咁已经系侵咗佢嘅地方非法擅进噶啦，当你。 哇！真系而家好似越搞越复杂咁啊！而另外咧，有一样更复杂嘅嘢咧，我相信对阿大壮咪嚟讲咧，即系近排都会留意得到咧，尤其是内地嘅朋友有机会咧，就冇篮球睇，冇 NBA 睇。 呢、這个真系阴功啊！之前咧，本来最出名系速龙啦，即系有 number 冇 number， 打波呢梗系有 number 啦。咁最近就喺速龙对火箭之前咧。咁啊，睇下 NBA Azulva 嗰个咁啊总裁讲嘢，讲完之后咧，大家冇波睇添，即系话唔可以循一啲一般嘅途径睇到。唉，乜咁好火啊？ 咁但系嗰样嘢好似即系我见佢即系分别系出过两次嘅声明噶嘛，即系嗱最早嘅第一次，同之后喺东京再出多一次，嗰、那个就系嗰个引爆点，就大家冇波睇啊嘛。咁嗰个佢个文字上其实都，我睇佢英文个版本咧，都几斩钉截铁噶。 我谂嗱，先咧就系嗰位唔知系咪译咗阿摩里先生咧，咁啊净系关系到呢个火箭嘅啫。 咁佢自己本身佢嘅所謂經理講句嘢，咁啊已經咧係有反應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最多係火箭唔見咗四億嘅啫。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籃球總會 NBA 嘅總裁啦，Mr. Silver 咁佢嘅説法係點啦？咁佢一撐完之後咧，哦，全部咁多隊都唔使睇啦。咁本來火箭出事咧，就阿夏登咧都有啲擔心嘅，即係搞到啲少咗啲 fans 噶嘛。咁啊，早輪啲新聞多數都係講拜登啊嘅父子，咁啊真係兩個登，一連埋連登嘅啫。 唉，咁而家最慘嘅就係仲有好多，譬如話立方占士啊嗰啲，全部都受影響噶嘛，即係係內地球迷就睇唔到呢啲嘅超級巨星喎。 內地球迷應該留意咧，就係之前咧，無論立方占士啊、高比拜仁啊，同埋 T Mac 咧，都戴過面罩噶。咁啊，戴住面罩咧去打波就冇事啫。戴住面罩咧，如果去到而家照新嗰條法例所講嚇啲咩？集會啊 ，assembly 啊 ，meeting 啊 ，procession 啊，遊行呢啲咧，就可能係會犯法嘅喎。不過咁佢哋去又唔使驚嘅，因為個法例你睇詳細少少咧，就話戴咗嗰個面罩定面具之後咧，隱藏到身份咧，先至犯法嘅啫。佢哋几位戴完乜嘢面罩，你都认到佢啦。 同埋最紧要咧，因为佢哋有 number， 你睇住佢件波衫咧，就一定知佢系边个啊嘛。 哇，讲 number 呢啲 number 好敏感啊，翻都系夜晚星期三搞住啲 number 开心啲。 哇，咁啊，讲到嚟呢一度咧，咁啊，不经不觉时间过得好快啊，大壮咪，咁我哋咧又要去到等到下个礼拜先至可以咧，再同你倾偈啦。今日唔该晒你， 唔该晒 Vincent。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今日重开大部分车站，只有将军澳站仍然关闭。港铁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调景岭站。由于个别车站仍然有不少设施有待修复，列车服务会提早在今晚九点结束，以便工程人员继续复修。另外，机场快线由头班车起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正常。轻铁路线705、614、615和 751P 站停，所有轻铁不会经友爱站、天荣站、银座站、天湖站、天池站和天水围站。中美今日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彭博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方对谈判能够达成全面协议并不乐观，但愿意在有条件下与美国达成部分贸易协议。报道说，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再加征关税，包括今个月和十二月的两轮关税措施，北京将会在非核心领域让步，包括购买更多农产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方计划在谈判上提出将每年由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由目前的2000万吨增加至3000万吨，以换取美方暂缓在今个月15日实行的加征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由叙利亚东北部撤军后，土耳其向当地库尔德武装展开军事行动，除了派战机空袭，地面部队亦都开入幼法拉底河以东地区。有监察组织说，最少15人死亡，包括8名平民和7名库尔德武装成员。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说，土耳其战机空袭平民区造成恐慌，组织最少16个据点被击中。武装分子向土耳其方向发射大炮还击，并焚烧车胎阻碍土耳其战机机师视线，又呼吁所有的平民到边境抵抗。美国一直依靠叙利亚民主军打击伊斯兰国，而叙利亚民主军是由人民保护部队主导，不过土耳其一直将人民保护部队视为恐怖组织。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首次公开表明，总统特朗普应该受到弹劾。拜登在新罕布什尔州出席竞选活动时，批评特朗普在通乌门事件上妨碍司法公正，不配合国会调查，认为特朗普违背就职总统的誓言，背叛国家，为了维护美国的宪法和民主，特朗普应该受到弹劾。 特朗普被指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的时候，要求对方调查拜登同他的仔亨特，正面临国会的弹劾调查，但白宫早前透过律师去信国会众议院，表明不会配合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咧报告咧港铁方面嘅消息先啦。将军澳站咧仍然封闭嘅，将军澳站仍然封闭。咁而家咧，港铁系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另外咧，列车服务亦都会提早喺今晚9点结束。咁就系港铁列车服务咧会提早喺今晚9点结束嘅。而机场快线就会按情况决定夜晚9点之后嘅服务安排。轻铁方面，四条路线仍然暂停，包括705、614、615、751P。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跟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一段车多，龙尾井栏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都系挤塞，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在新界将军澳的宝顺路、宝邑路、宝康路出九龙亦都是挤塞的，秀茂坪道和宝林路去南田方向亦都是塞，大埔丁角路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贵街这一段是挤塞的，龙尾排去比华里山别墅，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菜园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讲起黄祖蓝，你会谂起咩咧？ 高，佢老婆好高，佢自己都想高，佢个人好高兴， 佢又系咪咁谂咧？ 喺节目里边啊，或者见观众嘅任何场合啊，好多时都系好开心啦。 系， 但其实一个人谂嘢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几悲观嘅。 想知道悲观底嘅黄祖蓝点样都可以寻找到快乐？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嘅《寻找快乐的人》。 清晨嘅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嘅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嘅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喺熟悉嘅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嘅灯光。 呢度就系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嘅家，珍惜香港呢个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上时间就7:38啦，就嚟系咪啊？ 系啊，而家系7:37，38啦。 好无聊啊！即系早一个钟头翻工咧， 点啊？ 嗰啲光景咧、啊、有啲唔同， 唔同噶、啊。出边行行企企啲人都唔同噶， 系、啊、见多咗好多衰鬼噶、啊，真系 啊！好鬼潮气嗰、啊、个衰鬼， 隔离台听唔到啊！而家衰鬼， 阿衰鬼张伟基又话、啊，大家唔知佢系边个，唔使理啊，啲闲人嚟嘅，跟住。最紧要知道而家边个帮你做紧广播？呢个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彭仔。 系啦，有我白元浩喺度吓，早晨 啊，早啊！今朝早咧，我哋呢一个嘅啊咩环节？ 国际新视野啊！你都话少喺呢度出现噶啦， 又要扮熟 系啦， 系啊！今朝早咧，我哋嘅国际新视野咧有一个趣闻啦， 嗯， 即系如果咁都得嘅话。咁应该好多嘢可以解决问题。 咩事啊？ 就系咧，响呢一个日本咧、最近有一个研究发现咗，佢系帮咧啲农民咧去研究嘅、 啊， 研究啲咩咧？就系、是、啲害虫咧，点样唔好咧侵害佢哋嘅 农作物？ 农作物唔止啊，系唔好侵害佢哋畜养嘅一啲牲畜啊， 家禽啊、牲畜啊嗰啲。 系啦系啦， 嗯， 啱啱啊，牲畜。 啱、 啊，神速调翻转就， 即系咁，我系叫你调转噶嘛？调翻 转好似有啲闹人嘅感觉啊，唔系几好啊？好啦，系啦，即系譬如喺一个农场里边，佢会养鸡啊、鸭 啊、牛啊、猪啊，即系呢啲噶嘛，系咪？ 马嗰啲都有啊。 咁咧都会咧系有一啲嘅害虫咧，可能会污染佢哋啊，或者系会侵害佢哋嘅。譬如有一啲咧，原来会有一啲嘅乌蝇咧系吸血噶。 吓，唔系吸血嗰啲系蚊嘛？ 咁因为咧，据报道咧，有一种嘅害虫啦，呢啲乌蝇啊，呢一种嘅乌蝇咧，佢哋咧系会吸血嘅，呢一种嘅苍蝇，蝇，呢个蝇字，我想讲蝇科类啊，但系又好似楞咗佢个牌子咁样，系啦，即系呢种嘅有一种嘅苍蝇咧，佢系吸血嘅，咁啊，于是咧。有一啲嘅研究人員咧，就幫啲農民咧去研究啦，點樣可以咧改善啊？啊，原來呢一種咧會吸血嘅咧品種咧，都係屬於果蝇嚟嘅。 哦， 係啦，果蝇聽過啦， 聽過 蒼蠅嘅一種果蝇啦。 嗯， 咁佢哋咧特別中意咧係去攻擊啲牛嘅。 哦， 係啦，咁就令到啲牛會點啊？咁大隻，俾佢吸少少血啫，唔使死啊，係咪？咁但係咧會出現失眠喎、 哦。嚇、啊！ 令到啲牛失眠喎、 哦。啲牛都好慘㗎啦，日做夜做，仲要失眠。 係啊，咁所以連覺都冇得好瞓，咁啊自然啲農民都唔想佢哋咁樣啦。咁啊諗下辦法點樣對付呢一啲嘅果蝇啦，吸血嘅果蝇啦。咁、終於咧俾日本方面嘅朋友咧就研究發現到啦。發現到一種乜嘢嘅？系啦，系咪有啲咩新嘅化学物，或者系有冇啲新嘅配方可以令到呢啲嘅果蝇咧系消失咧？ 佢系咪好似嗰啲法宝袋咁样，噔噔噔噔，跟住就驱乌蝇稻草人，全场系咁喺度跑，哇！ 佢哋嘅创意啊，系劲过你啊，小白。 点会啊？ 佢哋谂到嘅方法就系点咧？喺只牛身上画。啲花纹画到佢好似一隻斑马， 斑马 系 即系斑牛， 即系咧阿小白，你唔想嗰啲黐身嘅 fans 埋你身咧？我哋帮你谂到研究咗个新方法， 就戴咗 Vincent 个面具， 或者你扮阿彭仔啊，咁啲人就唔会埋嚟你度啦。 唔系彭仔啲人会过嚟噶， 第二啲人嚟啊嗰啲啊。喂，呢、這个方法真系估佢唔到，只系简单咁样将只牛画咗成只斑马咁， 咁佢 咁啲果蝇就认佢唔到，所以就唔袭击。 即系佢系喺嗰只牛上面就油嗰啲白色， 系啊，哦、一条条白， 因为啲牛嘅睇佢啲牛本身都黑黑地噶啦，系咪 啊？冇错，佢系属于黑色嗰种 牛，即系斑马咁嘅样喎。 系啦，有图片噶吓、啊，大家都可以自己揾下嚟睇。 嗯， 咁佢真係将一隻牛呢黑色嘅牛呢喺身上呢就画一啲呢係白色嘅条， 嗯， 一条条子 係啦。 咁将佢呢变咗好似望落去成隻斑马咁样。 会唔会屈痕㗎？有阵时油有啲油呢揩到隻手好屈痕㗎喎。 你讲只牛， 我讲只牛好痕啊！ 佢冇讲话痕唔痕喎， 只牛冇讲啫，可能佢想拗啊拗唔到啊， 咁佢会掠掠地啊，佢可能会掠地， 好似嗰啲大笨象掠喺啲泥滩嗰度咁样咧冲凉。 佢呢一个嘅外电冇表示佢有冇痕啦个身，但系呢一个嘅调查研究咧，确系发现到只要咁样装扮起只牛咧，嗰、那个。叫做嗰啲果蝇啊，去嬲佢啊，即系乌蝇嬲马尾个嬲啦，嬲佢啊， 唔系 hate 佢啊， 系同埋咧去咬佢啊，嗰啲嘅情况系减少咗嘅， 咁奇怪， 系犀利，啊咁呢一个嘅，于是啲专家认为咧，吓。呢种咁样画咗啲斑马纹上去咧，可以令到嗰啲嘅果蝇咧，佢哋有嘅感知能力乱咗，搞乱咗， 咁都乱， 系啦，即系会搞乱佢哋。明明咧，佢哋可能控埋佢只牛嗰度咧，平时都系咁噶啦，控埋佢只牛度嘅时候，想吸佢血嘅时候，就会觉得。咦，好似有啲唔同咗，咦，啲佢嘅身，个颜色唔同咗，个表面有啲花纹嘅咧，同我平时控埋去嗰只牛有啲不同，但我平时真系咁样控埋去嘅啫，咁令到佢嘅呢一个嘅思维咧有啲嘅混乱，咁亦都因为咁咧，就搞到佢咧。可能会有啲延迟咗，究竟吸唔吸佢血好咧？ 情形咪好似我哋过斑马线咁咯，佢又系一条马路。但系佢又会令到我哋左望右望，我哋又可以过马路，但系又会过得好小心，系咪？ 所以咧，竟然成为咗咧，真系最环保而有效嘅防止果蝇吸牛血嘅新招数啦、哦。 我有啲怀疑会唔会系佢嗰啲白色油咧，有啲浓溜同符 fit 啊？ 即可能有啲譬如驱蚊嘅落咗啲 lemon glass 啊，呢一度又冇讲，佢只係纯粹讲话佢係将佢画咗啲咁样嘅样落去嘅啫。咁直头呢係减少咗使用杀虫剂啊。咁即係话呢减少咗个环境污染啦。 咁呢个要赞嘅。 係啦，同埋都呢係冇咗嗰啲喺牛隻身上出现嘅抗药性嘅问题。 咁啲牛啊即係啲人啊食得安心啲囉。 系、哦，啊估唔到，原来只系咁简单，将佢改变个样子就得噶啦。 我哋 改头换面， 有冇啲嘢又可以改头换面，重新包装，第二个效果啊？我哋 哦，唔知道未谂到。我哋最近就都系近呢大半年到啦。其实有冇大半年啊？咪二台嘅 logo 咪改咗嘅。 哦，改咗系啊， 香港电台所有频道 系啊， 电台方面连个 mic 都唔同咗样啦。 系啦， 几嘥把。 系、哦，连我哋嘅应用程式都啱啱换咗样，咁就系博你咧，唔知咩嚟嘅，就供咗入嚟咁样， 系咁喺度揿啊咩？ 成日以为香港电台嗰啲一定系老老土土嗰啲，点知咧就系、是、俾你估唔到，我哋而家咁时尚嘅 in 晒， 唉，真系 download 咗之后，成个人都醒埋。 系啊， 唉，呢啲唔使日本人研究啊，我都明啊。 未 download 嘅就生笨啦。 咁仲唔快啲 download 你个手机应用程式，唔使钱噶嘛。 同じ時代も背負い今夜を 倒れた俺のことなら超えてて全員を誘ってて青いよガードで畳の後なら全て温めて後ろへホールアクスへのボール少女で合流夢の道中 K1 for all the all for you 嘅組合啊，佢哋就係嚟自 Johnny 事務所嘅阿拉斯， 仲、 啊、 有呢個 Johnny 事務所㗎， 你係咪由近藤真彦聽佢聽到而家咧？ 哇，好得人驚啊！千秋萬世咁啊，好似 永垂不朽咁樣， 好犀利，好厲害！呢隊組合叫咩名？ 阿拉斯男啊！ 哦， 風暴嗰個男啊！ 咦，係咪真係成日玩遊戲嗰個啊？喺、 啊、 電視嗰度 咩男成男、阿拉斯成阿拉斯嗰啲咧，就係佢哋咯。 就係佢哋，佢都唔細噶咯，其實。 佢哋都三十幾噶啦。 止唔止啊？ 三十幾早出道啫，佢哋嗰啲幾歲開始訓練噶啦？係、 哦、 啊。 咦，要唔要聽一下啲港鐵消息啊？ 啊、好啊，请讲，讲啊， 其实冇新嘢啊，不过想重复一次 remind 下俾大家啦。 系，如果头先咧即系冇留意到嘅咧，我又再讲少少啦吓，讲少少。好啦，嗱，港铁消息今日咧就讲到话，会系重开大部分车站，只有一个车站仍然关闭啦。咁呢个就系将军澳站嘅。咁而因应翻呢一个嘅情况咧，港铁咧系安排咗有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嘅。咁另外咧就系轻铁方面咧就有四条路线暂停啦，包括系705啦、614、615、751P。另外咧就706、751线。在天水围区会改道，751线咧就喺屯门区唔停友爱站。另外就系所有轻铁车辆咧都唔会系行经咧系友爱站、天荣站、银座站、天湖、天池、天水围站嘅。咁而机场快线就由头班车开始咧就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同埋博览馆站嘅列车服务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嘅电台交通消息啊，或者交通方面嘅特别 報告啦，咁讓大家可以咧出行咧都可以有個好嘅準備啦。嗯、 聽咗幾次呢啲報道之後咧，次次都聽到天池呢個字啊， 係啊，天池喺天水圍 嘅，係啊，諗起個天池，天上面嘅仙境咁嘅感覺啊。天池喎、 哦，系、哦、系好，喂，我補充多一句，唔好意思啊，就係港鐵咧嘅列車服務咧會喺今晚九點鐘結束嘅嚇，服務時間去到今晚九點。 就住時間啦，如果要搭港鐵，九點鐘之前啊，喳喳臨搭咗佢啦。 係啊，好趕噶，收工之後。 而家電視啲新聞都係噶，佢每逢就快到九點嘅時候咧， 係啊， 影住個閘咯。睇住佢九點鐘嘅時候， 之前係八點添啦， 係啊， 今晚就九點咯， 即係進步咗噶啦嚇。 香港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上嘅7:53啊，咁啊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今日最值得发酵啊，睇咩事情呢？就系 NBA 同中国关系嘅发酵事件啦。咁由于咧就系支持香港嘅示威变成即系言论自由之战 ，NBA 同埋中国嘅关系呢几日可以话咧就系急剧变化吓，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咧到底发生乜嘢事啦。不过咧 NBA 方面咧仍然话到啊，咁啊赛事咧咁啊中方方面咧就决定咗咧就系佢哋单方面决定取消啦。咁但系咧佢哋就话到原本啊打算咧就系送赠俾中国嘅电脑咧依然咧就会继续捐赠嘅。NBA 方面亦都话到取消湖人活动咧，就唔系佢哋自己单方面嘅决定嚟噶。原本咧，因为湖人队亦都会出席一个咧，就系同残奥有关嘅慈善活动啊，亦都临时取消。NBA 方面啊，即系表示啊，非联盟嘅决定。咁啊，细节方面咧，大家都要上去睇下啦，到底你信边一个嘅版本啊，自己决定啦。好啦，睇完篮球之后咧，再望一望足球。咁我哋成日都话香港加油啊，支持翻咧就系港队啦。如果你今次要支持嘅话咧，就要飞到去比较远嘅地方啦。目前世界排名143位嘅香港足球队啊，喺今届世界杯嘅外围赛方面抽签啊不利啦，要同伊朗、伊拉克啦、巴林同埋柬埔寨争一个嘅出线席位噶。咁啊，教练咧就系麦柏伦啊，领军之后咧，其实一直以嚟成绩咧都叫做麻麻地啦。希望咧佢可以做得好啲嘅。经历咗15个小时嘅行程之后咧，咁啊，港队喺星期二嘅早上啊，就已经咧就去到呢一个叫做巴比塞城市。到达呢个比赛嘅城市啊，巴斯拉啊，巴斯拉咧系一个地方嚟啊。唔系真系师奶嚟嘅，好啦，当地嘅天气咧就相当之炎热，咁啊日头仲会去到38度。不过啊，港队啊经常都话到啦，香港啲天气咧都系相当之潮湿噶啦，其实去到咧个感觉就唔系话太差嘅啫，而且佢哋练习都系喺夜晚嘅，所以适应方面咧又唔系想象之中咁困难。不过咧就希望佢哋咧就真系可以踢得好啲啦。始终咧如果再输落去嘅话咧，要出线咧个机会真系越嚟越微噶啦吓。好啦，另外咧就再睇埋就系荷兰方面啦。咁啊，2020年啊，咁啊，欧洲国家杯外围赛啊，哇，重新燃点呢个战火。星期五嘅凌晨咧，有一场 C 组嘅重头戏啊。咁啊，荷兰主场迎战咧就系阿尔咧就系北爱尔兰。咁啊，荷兰牌面虽然咧就高过北爱尔兰啦，不过咧佢哋嘅后防就成日失波嘅。咁啊，嚟到关键时候啊，未必咧就可以咧就系抢到佢哋分。北爱咧就一向都系啊。好努力咧就做铁桶阵嘅，佢哋虽然唔叻攻啫，但防守方面咧真系做得几好噶吓。加上今次呢一场嘅波啊，对于佢哋嚟讲咧，真系可以话冇坏嘅。相信咧仲用一种咧就防守式嘅战术，对佢哋嚟紧啊出线啊或者战绩方面咧，都有一啲正面嘅影响。佢哋咧都会从呢一方面去到谂噶啦。好啦，如果你就想睇埋足球嘅消息，可以望埋呢一个都几得意喎。点解呢？佢同赛果咧就无关嘅，反而咧同呢个铜像有关啦。大家都话到瑞典嘅其中一位嘅足球王子，应该咁讲添啊，伊巴谦莫域啊。咁啊睇佢咧就踢波非常之厉害啦，而家就喺美国踢紧波嘅。当其时咧佢效力青年军开始都已经咧做出好多好嘅成绩噶啦。咁啊今年度啊更加见到喺即系伊巴谦莫域嘅网上边啊，咁啊见到佢有一个铜像嘅雕塑。咁啊呢一个铜像咧，佢甚至乎将呢个铜像同美国嘅纽约啊嗰个自由神像相提并论。好多足球员咧，其实啊，即系做得好嘅时候咧，都会有佢哋自己嘅铜像嘅。咁啊，你又会唔会希望喺自己努力嘅范畴入边做得好啲，跟住整个铜像俾自己威威咧吓？有冇兴趣啊，彭爷爷，整翻个彭爷爷铜像啊，喺广播道30号嗰度。 铜像我唔整啊，整个精致牌坊，特别啲。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And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 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yeah.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It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And my heart feels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a.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yeah. 相信你都同上之后咧，咁啊伊巴成日都可以望住自己以前嗰啲嘅风高伟绩啊，有好多好靓嘅 memories。我哋系 Maroon 5，听听你八点嘅新闻简报啊。 新西兰元4.934，欧元8.6187，每百嘅原兑港元7.3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93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72美元，卖出1510.0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喺上昼八点，超强台风海会斯集结喺东京以南大约142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日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中线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啊。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狮隧嘅九龙出口噶。咁重复多次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还有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出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至于在将军澳那边出来比较挤塞的路就只是宝顺路和影业路出九龙挤塞，其他的道路都是大致就是少少车多。另外秀茂平道、宝林路、翠林北路去蓝田方向都是比较挤塞。咁讲翻路面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慢车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排到去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喺新界大埔嘅丁角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映月湾。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啦，排到去菜园村。全锦公路去 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继续提你比较重要嘅港铁消息啊！咁而家港铁咧只系关闭咗将军澳站嘅啫，咁亦都提供咗免费嘅接驳巴士啦，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港铁列车服务咧会提早喺今晚九点钟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九点后嘅服务安排噶。轻铁四条路线暂停，包括705、614、615、751P。另外706、751线在天水围区就会改道，751线在屯门区不会停友爱站。所有轻铁的车辆都不会经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和天水围的轻铁车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我考唔到大学啊！ 朋友，考唔到大学唔系世界末日。 全新一辑电视节目《我系粉青二》，带你睇下大学以外嘅种种另类课程，修读嘅学生仲会同大家分享当中嘅喜与乐、得与失， 等大家知道除咗学术之外，仲有好多出路等住你去开创。 奋斗吧，粉青！ 星期六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31。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咧，系星期四嘅朝早啊，八点差唔多搭二个字噶啦吓，喺啊直播室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啦，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有我彭仔同埋有小白。 早晨啊，彭爷爷， 又令我谂起啦，你又要作多一只歌啦。 系啊，睇下 阿二公子， 阿二公子会学到啲咩歌嘅时候， 仲可以唱咩咧？ 系咯， 不如 duet 啦，大公子同二公子，你个二重。唱啦，不如 都可以、啊，直头唱埋和音咁样， 系啦， 一个唔觉意仲系条血路嚟噶、啊， 又唔使奶得唔得？唔好血得唔得？ 得 ，B B 都系饮奶嘅啫， 系 佢咪 或者自己。自己将佢喊嗰啲声咧剪下剪下剪下，跟住黐黐落去，系嘛咁啊？第二个版本咯， 你可以做啲呢一个系混音嘅手 脚，系啦，呢个叫做baby mix 啊， 啊几好啊，已经系谂咗啦， 系啦， 咁睇下几时会见到呢个成果啦，我哋开始数啦，因为今日就19年嘅10月10号啦， 开咪咁讲， 系啦，睇下几时有货。看看你几时有货先得吓，好咁啊，继续欢迎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之余，亦都要咧同大家 update 下呢个天气状况嘅。今日天文台嘅天气预测系点呢？ 大致天晴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1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咁啊，但系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噶。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亦都转凉。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属于3至4，即系低至到中水平嘅。 好，转头翻嚟咧，我哋揾多位朋友一齐倾下偈啊！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齐 神力至善，神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呢个时候呢我哋有我哋晨光好朋友嚟到呢我哋嘅电话旁边啊，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 Dicky。Dicky 你好。 早晨早晨小白。 早晨早晨 Dicky。 听众你哋好啊。 係啊，咁啊今朝早呢同你通话嘅同时亦都要同各位听众都 update 一下，就应该话总结一下昨天呢个港股表现系点啊小白。 咁港股呢见到寻日即系低收210点啦，咁恒生指数曾经呢就见到呢就系25656点嘅。 哇呢、這个低啊。 係啊，咁收市嘅时间呢就系报25682点，咁跌咗210点。最后啊，咁啊嗰个即系叫做跌幅咧，其实都令人觉得咧个前景好似麻麻地咁样啊吓。 系啊，咁啊主板成交咧，寻日就回落咗啦，去到754亿啫。咁啊，当然啦，大家都除咗话睇呢一个嘅港股之外，都要睇下啲外围嘅表现啦。咁因为今日开始咧就中美嘅贸易谈判又展开啦。咁啊喺新闻嘅内容当中都听到，就我哋指中国方面咧都嗰、那个。语气都觉得唔係好乐观㗎啦，除非呢就佢肯暂缓，美国肯暂缓嗰啲加征关税啦，咁最多我买多啲嘢㗎啫，咁呢个开口咁样去提出呢样嘢都几好喎，我觉得几实际喎 ,Dicky 你觉得。 你咪开咗口先啦，係咪 最多我买多啲嘢㗎啫。 係啦，好似即讲下价，我哋去街市买嘢都要讲价係咪， 嗱係呢一招我觉得 ok 喎，大大方方咁样。 个感觉真係几有趣嘅，好似系有个太太同楼下嗰个街市个老板就唔系好好个关系咁样，咁点样改善关系呢？系啊，最多买翻多啲嘢啫，系咪先咁样？ 系咯。 咁嗱，真心讲，我觉得永远都有效嘅，俾啲人赚咧，永远都系开心事嚟嘅。 反正嗰啲嘢自己要嘅话，嗬。 系啦，嗱呢个就系最关键啦，即系讲个。即係無論粟米啊、大豆啊，甚至乎再數落去豬肉啊咁樣，都係即係中國不嬲都同美國買㗎啦。咁啊唔同佢買，咁點咧？ 我哋人咁多，個個都要食嘢㗎嘛。 係啦，即係真係唔夠用嘅，即係未能夠完全自給自足。咁所以你話啊，同第啲地方買啊？咁點啊？個價格會唔會上升啊？咁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好經濟、好基本嘅、好客觀嘅一個問題。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刻咧，其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㗎啦。其實雙方都叫做釋出過善意，咁而家中方再釋出橄欖枝，咁呢啲都幾大枝㗎喎，有百億喎講緊。 係啊，有 S 兩棟㗎。 系咯，真系呢个 S 两栋仲好大个 S， 跟住好大支嘅两栋。咁好啦，咁但系问题系而家好客观去分析啦，咁开啦礼拜四咁啦，正式咧就举行呢个第13轮嘅中美嘅高级别嘅会谈。但系与此同时咧，两国政府咧亦都为呢一个所谓嘅谈判取得一个中期协议又好啊，即系阶段性进展又好啊，好似咧就即系嗰个即系风声咧就冇之前吹到咁。即係熾熱嘅，即係之前就會覺得哇，一定會掂啦，今次一定會有啲階段性嘅協議會出到嚟。而家咧，大家都唔敢即係過分地樂觀啊！呢、這個都係過去我有講過，即係都係一個鐘擺嘅效應。當市場會認為哇，即係中美貿易戰嗰、那個即係話達成協議嗰個機會係好大嘅話咧，咁我又覺得大家又唔可以話太過樂觀，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自己話啊嘛，中國又想達成貿易協議，咁佢咧就覺得中國咧就會比佢更加想達成貿易協議啦，即係當然永遠咧， 你恨啲 咁講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又覺得 反话嚟嘅啫，你又话人哋好恨，其实自己都好恨嘅，系嘛？咁正所谓你达唔成啲贸易协议咯，咁嗰啲真系正所谓高科技电子零件，即系由嗰啲智能手机开始，到平板电脑，到即系个人电脑嗰啲，边度入口啊？系咪先？即系都系好多都系中国嘅企业卖翻俾美国企业，咁所以其实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对双方嘅产业链吓，无论你话喺美国嘅一啲嘅高新科技嘅品牌，你就当系苹果啦吓，对号入座啦。咁啊，亦都调翻转，你即系对于过去你好限制嘅，例如华为或者系一众喺香港甚至乎香港上市嘅一啲智能手机嘅零部件嘅生产商，包括我哋恒生指数成分股在内嘅，例如信宇啊，呢一啲咁样，即系当然都会有一个好正面嘅憧憬嘅。咁喺呢一刻，我又觉得咁啦，既然都开落，又唔需要有太大嘅幻想啦。在股票市场嗰度，过去亦都有反映到呢个预期，即系对于整体嗰、那个即系今次嘅会议咧，即系唔会话到拍到即系倾完之后，定拍晒台，跟住就搭飞机走人，咁应该就唔会系咁样。但问题系我过去都讲过，一路开贸易战嘅时候，或者一路举行呢个贸易战嘅期间啦、前前后后呢段时间，其实唔系喺第啲地方冇发生事干嘅，譬如话好似即系。過去啦嚇，即係貿易壁壘，所謂嘅 歐洲嗰邊 關税，好啦，跟住再到咧就係一啲刑事檢控法院訴訟，即係孟晚舟嘅事件啦。好啦，跟住咧貨幣政策，大家咧鬥減息、降準，咁啊令到自己嘅貨幣貶值，增加出口競爭力。但係而家咧又玩到。即係又係另外一啲，例如外交層面啊，譬如話好似美國早排都有個消息出咗嚟，就話限制即係中國某啲即係官員嘅入境啊。咁即係其實好多小動作喺背後，即係都係嗰句話就話傾嘅啫。哇，台底又刀槍劍戟乜嘢都齊曬㗎啦。即係不過一個台底嗰度嘅啫，而家個台面就好似笑騎騎咁樣，但係咧就真係放住毒蛇嘅，所以我唔敢太過樂觀咯。不過即係個指數都落翻嚟26,000樓下呢啲水平咧。又唔會話跌得太多嘅， 都貼近25,500嘅咯喎，港紙啊，唔係呢個香港港股嘅恆指， 係咯，咁啊係啦，咁啊冇錯啊，係啊，彭仔，咁如果你話真係純粹講即係恆指嘅話咧，喺而家呢一秒鐘，我都睇唔到話有個太大嘅下跌嘅風險同空間。過往都有講嘅，即係最差。249啦，24,900啦，咁但係26,000都未必會企得住，可能都會回。呢個都係我上個禮拜嘅講法，咁你都講。 咁而家中咗啦，26,000企唔住。 下個禮拜都係咁上下啦，都係呢啲位啦。咁即係而家即係的而且確係咁嘅情況。咁呢一秒鐘我唔會覺得恆指會有個好大嘅下跌嘅壓力嘅， 建 基於亦都。是啊，即系反映咗好多利淡因素。 咁既然系啊，港股都咁即系睇唔到啲乜嘢嘅大前景嘅话，不如睇下我哋国家，因为咧就喺呢一个大陆方面咧，我哋嘅发改委咧，佢就有一个新嘅方案出台啊。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咁呢一度咧，佢讲到话会通过五年啦，咁佢希望咧就做到咧就话喺试点布局建设咧50个左右嘅产教融合型城市咁啊，于是咧就又令到大家咧就谂一谂啊。通常咧即系国家有政策咧，于是嗰啲嘅概念股啊，相关嘅板块嘅股份啊，又会咧即系借势咧可以有一个翻身，甚至乎可能有个升势咁样。咁啊，想就住呢一个嘅方案出台咧，会唔会亦都带动到呢一方面嘅一啲嘅喐动咧，即系喺股份方面。 好，彭仔，你留意到一个好新嘅消息，亦都系可能会对于我哋香港上市而家个板块咧会有啲影响嘅。嗱，当然啦，呢一个所谓即系六个部位一齐出嘅呢个试点方案咧，头先都讲到咧产教融合，咁又点样咧？其实如果你话好简单讲咧，就喺内地一啲部分嘅省市啊、自治区、直辖市啊。甚至乎單列市咧，就推出呢一個所謂試點。咁其實最後會有個咩嘅效果呢？就係希望可以降低所謂即係校企兩方面嘅合作嘅制度嘅成本啦，同埋咧就係創新呢一個即係平台嘅。咁最後咧就係亦都會有例如一啲咁樣嘅投資嘅概念啦，金融啦，加財政加土地，亦都加信用咁樣。我諗其實都係進一步規範同埋發展一啲特別係可能一啲落後嘅省市縣佢哋 嘅即係教育嘅發展咯。嗱、 嗯， 當然啦，其實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內地啲教育股啊，我哋講緊 嚇， 喺香港上市嘅咧，業務喺香港喺內地經營嘅咧、嗯，其實都好多，都就嚟差唔多20隻噶啦，都18-19隻噶啦。 咁都幾多選擇喎、 啊？係好多選擇嘅，當中咧亦都有嗰、那個涵蓋面都好闊嘅，譬如話可能係一啲喺海外經營一啲大專院校，喂，海外都可以經營咁啊？係啊，佢成家大學買翻嚟個錢多嘛？跟住，但有啲咧就可能係做一啲即係民辦嘅幼稚園啊、國際學校啊、中小學乜嘢都齊曬嘅。咁、但係咧，喺過去咧，我哋都見過，其實即係教育嗰個政策咧，其實都過去都有好多即係波動性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內地教育部咧，其實唔係好耐啫。其實講緊係個零兩個月之前咧，先至講話要規範嗰啲即係即係話譬如話啲幼兒園啦、啊、即係嗰啲所謂幼稚園啦、啊。啲收費過高嘅問題，咁、所以咧，其實亦都好好波動嘅呢、這個政策， 即係唔係一定係全部都傾斜係優惠嘅，係惠及嘅嚇， 係啦，唔係一面倒嘅、即係呢個措施係有少少即係兩面都有嘅，因為佢一方面又要保障啲即係市民啊、居民啊，或者係又唔可以接受呢啲教育嘅時候俾太多錢，咁、即係所以同其他有啲譬如話，肯定係唔會有啲咩負面嘅、即係例如好 你基建嘢啦， 係啦，譬如話可能譬如汽車咁樣樣，即係除咗你話可能係限制嗰、那個即係話即係嗰個車牌邊入邊嘅行駛之外，佢又唔會話唔准你買車咁樣嘅。咁但係問題係教育嗰方面咧，就即係亦都要攞予以平衡。咁、我諗嗱呢個消息咧，其實因為都未有即係好詳細嘅細則出台嘅。咁同埋而家講緊係未來嗰五年。咁但係咧唔好理啦，即係股票市場呢啲嘢好搞笑嘅。見到呢個咁嘅所謂嘅 我哋又要 咧，我諗點都會利好咗啲即係所謂教育股嘅。今日都會。炒一轉噶啦，即係嗰十多隻嚇。 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啊， 短線嘅啫，只係啦。 我哋聽日再傾啊 ，Dicky， 多謝你， 拜拜。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繼續會有私分喺度嘅。香港貿易發展局咧，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咧，就會喺10月13至到16號咧就舉行嘅。今朝早咧，我哋就請嚟咗香港貿易發展局展覽事務高級經理李家偉先生 Byron 咧，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展覽嘅。Byron 早晨， 早晨啊，各位。秋季電子產品展咧，今年咧就踏入第39屆嘅啦。咁啊，會帶嚟咧大約3740間咧嚟自19個國家同埋地區嘅展商嘅。咁同期咧，仲會舉行咧呢個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技術展嘅。咁兩個展覽咧就匯聚大約咧係4300間參展商啦。咁咧就係全球最大嘅電子產品商貿平台嚟嘅。咁今年咧呢個電子展咧會設置中國內地嘅展館啦。咁其中咧亦都有呢個南京市咧係首次組團參展嘅。咁啊帶嚟當地嘅一啲電子產品啦，同埋5G 技術嘅。咁啊另外都會有韓國同埋台灣展館嘅。咁品牌匯水廊咧就將會是個展覽的焦點之一啦。今年是網羅超過560個國際的一些電子品牌，包括有來自意大利、美國、瑞士和香港等地的品牌的電子產品。 我就聽說秋電展其實就打造了一個叫做科技館的， Byron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展館的特色產品呢？ 好啊，其實科技館就裡面其實劃分了六大個展區的，分別是這個初創、虛擬現實、智能科技、機械人及無人操控技術、3D 打印，以及咧係今年新增嘅呢個人工智能及語音識別技術六個展區嘅。咁當中咧就初創嘅專區咧有大約150間咧，嚟自香港啦、中國內地、台灣、韓國、俄羅斯、越南同埋美國嘅一啲科技嘅初創企業嘅，咁展示一啲咧由佢哋開發嘅應用程式啊、智能家居嘅產品啦、穿戴式電子產品、物聯網即係呢個 IOT 嘅設備啦，同埋一啲電子保健等等方面嘅一啲嘅創新嘅意念嘅。咁好似咧，其中有一間韓國嘅初創公司咧，就會帶嚟一款咧適合長者啦，同埋即係小朋友使用嘅一個智能穿戴手環啊。咁呢個手環咧，可以透過收集用家嘅體温啦、心跳同埋血壓等嘅數據咧，就可以分析咧呢個用家嗰個實時嘅狀況嘅。如果偵測到咧有任何嘅異常咧，那個手環嘅一個魚眼鏡 鏡頭咧就會立刻咧就拍攝周遭嘅環境同埋定位嘅，咁並且咧就將資料咧傳送俾佢嘅監護人啦，同埋上載上個雲端嗰度嘅，咁咧就有助咧就係個用家如果遇到緊急情況之下咧，咁可以提供咧即時嘅援助嘅。而喺展覽期間咧，亦都會設有一系列嘅初創專題活動嘅，咁就包括今年我哋有第一次舉辦嘅呢個冠軍雲集呢個活動啦，咁會請嚟咧初創界嘅冠軍級人馬，咁咧就分享佢哋一啲獲獎科技啦，同埋產品嘅，咁同埋咧就喺一啲國際賽事一啲獲勝嘅心得嘅，咁亦都咧會有為初創企業咧推廣方案或者產品而設嘅呢個香港科技創價大賽啦，同埋呢個傳媒演示日啦，以及係呢個初創企業介紹會嘅，咁我哋亦都會咧係為初創企業啦，同埋投資者咧係安排一啲單對單嘅投資項目對接會，咁咧就由呢個初創導師啦，同埋企業家咧係提供一啲營商規劃嘅意見啊，同埋啟導環節等等嘅，咁亦都有講解咧首輪投資同埋天使投資嘅一啲 tips 同埋創業心得嘅呢啲分享環節添嘅。 嗱，除咗呢個初創專區之外咧，其他科技館嘅展區唔知仲有啲咩亮點咧？ 係啊，咁頭先我提過咧，今年有個新增嘅人工智能及語音識別技術嘅展區啦，咁當中咧就有參展商咧帶嚟有一款咧就智能即時嘅翻譯機啊，咁咧就可以支援咧多達30種語言嘅即時翻譯嘅，而且係具備呢個 APTX 嘅高音質同埋呢個 CVC 嘅降噪技術，咁咧令到嗰個耳機嘅音質咧係更加立體啦，同埋嗰個收音咧更加準嘅。咁另外咧就科技館頭先亦都有提咧，就係有呢個新設置嘅呢個南京5G 展館啦。咁咧佢哋將會係帶嚟一啲南京企業嘅智能電子產品啊之類嘅。咁而館內咧亦都設有一個大型嘅呢個魔屏啊，叫做咁啊，就透過一個全息顯示嘅技術咧，結合呢個語音同埋互動功能，就將更多嘅產品咧可以活靈活現咁樣咧，就從呢個玻璃屏幕去顯示出嚟嘅。咁仲可以咧就係連接我哋貿發局嘅線上嘅商貿平台，咁咧就令現場嘅買家咧可以輕鬆進行交易嘅。 啊，咁唔知今次嘅展覽啦，有啲咩精彩嘅現場活動可以俾入場嘅人士參加咧？ 咁今年咧貿發局同埋香港電子科技商會咧係繼續合辦呢個創新科技論壇啦，咁咧就喺呢個展覽嘅第二日，即係10月14日舉行嘅。咁主題咧就係智慧互聯 5G 與未來拓展嘅。咁咧我哋會請嚟呢個業界嘅精英代表咧，分析翻 5G 技術咧喺業界應用嘅一啲發展啦，同埋呢個挑戰啦。咁個活動嘅費用係全面嘅，咁啊歡迎各界人士參與，咁可以登上咧展覽嘅網站咧係查閲最新嘅議程同埋進行登記嘅。咁而另外咧喺10月15日咧，我哋另外有一個香港電子論壇嘅，咁咧就係探討咧呢個微電子啦、邊緣運算同埋先進製造等等嘅議題嘅。 今日唔該曬你 ，Baron。 唔該曬。 第39屆香港貿發局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將於10月13日至到16日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同期更有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技術展，詳情請參閱貿發局網頁 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今日重开大部分车站，只有将军澳站仍然关闭。港铁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调景岭站。由于个别车站仍然有不少设施有待修复，列车服务会提早在今晚9:00结束，以便工程人员继续复修。另外，機場快線由頭班車起提供來回香港站、九龍站、青衣站、機場站和博覽館站的列車服務。香港站、九龍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手續服務正常。輕鐵路線705、614、615和 751T 站停，所有輕鐵不會經友愛站、天榮站、銀座站、天湖站、天池站和天水圍站。中美今日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彭博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方对谈判能够达成全面协议并不乐观，但愿意在有条件之下同美国达成部分贸易协议。报道话，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再加征关税，包括今个月和12月的两轮关税措施，北京将会在非核心领域让步，包括购买更多农产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中方计划在谈判上提出将每年由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由目前的2000万吨增加至3000万吨，以换取美方暂缓在今个月15号实施的加征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由叙利亚撤兵之后，土耳其随即对当地的库尔德部队展开军事行动，特朗普成为众矢之的。特朗普强调一直认为不应该打无休止的和无战争无意义的战争，但形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是坏主意，警告若果土耳其以不人道的方式行动，他将会毁灭土耳其的经济。多国齐声谴责土耳其的行动，英法德将草拟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批评美国正在玩紧非常危险的游戏，有机会令整个地区起火。欧盟强调军事行动不会有好结果。北约说土耳其有合理的安全考虑，但必须避免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为人民带来更多痛苦。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当地星期四上午举行紧急闭门会议讨论。今天是台湾的双十节，蔡英文总统将发表讲话，强调要重振台湾人的自信，让台湾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在两岸方面，蔡英文将会提到大陆推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配合民攻武吓的威胁，冲击区域局势的安定，台湾必须加强实力，他亦会挺身为台湾守住生存空间。蔡英文又会提到面对大陆的种种进逼，台湾除了善尽国际义务，结合理念相近国家共同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之外，台湾人更加必须团结，坚守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为下一代保障得来不易的自由。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0点，跌1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5，日元107.24，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2，加元1.334，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133，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42美元，卖出1,513.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中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中线嘅意外清理好啦，仲有车龙噶，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咁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噶。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的坏车呢，就虽然拖走了啦，车龙未消散也，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咁而将军澳嗰边咧，就只系宝顺路啦，同埋影业路去九龙方向比较挤塞噶。咁另外秀茂坪道、宝林路啦，同埋翠林路啦，去翻蓝田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咧排翻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啦，车龙喺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啦，排到亚街路街；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渔港湾。喺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咁大埔嘅丁角路啊，去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消防局对出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呢一段嘅丁角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映月湾。 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继续提你啦。咁而家港铁咧只系关咗将军澳站噶，咁亦都提供咗免费嘅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噶。咁港铁列车服务咧会提早喺今晚九点钟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九点后嘅服务安排噶。咁轻铁方面咧，四条路线都系暂停啦，包括705、614、615、751P。咁另外751线咧喺屯门区不会停友爱站。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啦，不会经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啦，同埋天水围嘅轻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在这排有不少人都告诉我们，他们看这排的资讯看到停不到，甚至乎睡不到觉，情绪低落，猛疹，发恶梦等等。 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一些身体的提示，告诉我们我们可能都需要休息了。明白大家都很希望去关心社会，为自己的地方尽一分力，但是同时我们都需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首先我们需要减低接触这些资讯的机会，定一个时间去删了自己的手提电话或者电视，如果需要的都可以找身边一些信任的人去分享自己的感受。但是如果你不想再接触到这些资讯，也都请你告诉你的身边人，这一刻我未可以再继续谈下去，也都需要尊重自己这个不想再谈的需要。再不是都可以试下写低自己的感受，帮自己处理一下，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照顾社会的同时亦都照顾自己。至于睡不着觉可以怎样处理呢？其实睡不着觉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来的。那有些什么我可以做呢？第一样东西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删了你的电视或者手提电话，给自己身体最少15至30分钟的时间去休息，灯光较暗，提醒自己身体是时候要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了。如果在张床上想睡觉但是碌来碌去都睡不着，就请你离开张床了。床本身是一个轻松舒服的地方，硬逼自己睡就会将张床变成做一个战场，而这个我们是很希望可以避免到的。离开了张床之后继续留在一个暗的地方，可以听一下一些轻松的音乐给自己稍微休息，当自己有些强烈的睡意的时候才再上张床继续休息。都是睡不着的话，请你继续离开张床，重新再做过刚才我们讲过的事。有些人很担心今晚我睡不着觉听日就大件事了，但是其实正如刚才讲，失眠是一件很常见的事，都不需要太过忧虑的。但是如果失眠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就可能需要找一些专业人士去帮下手了。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地政总署的一次过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申请期已延长至2020年10月31日。如果你由2016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已经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寮屋登记中记录作非居住用途的寮屋，就可以申请登记。如果有关的寮屋将来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可致电2231-3392。 最真，晨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41啦，差唔多42分添啦。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同埋有小白响树啦。咁啊，亦都咧喺呢个时候咧，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噃。先嚟睇下嚟自今天嘅《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啊。讲到啦，防暴警礼拜一就系进入咗马鞍山新港城中心执法，咁期间咧一度就遭到保安人员阻挠啦。咁警方经调查之后咧，寻日就以涉嫌系阻差办公罪名啦，系拘捕5名涉事嘅保安人员嘅，咁引嚟咗街坊啦，以及系一啲示威者嘅不满。咁有数百人咧，寻晚就先系集结响商场嗰度声援，咁导致到商场系提早关门，并且宣布未来嘅礼拜六同埋礼拜日咧都会系暂停营业。咁人群及后咧就转战包围啦，系马鞍山警署就掟杂物啦，防暴警咧就由警署咧冲出嚟驱散示威者嘅。咁而讲到话早前咧，警方喺马鞍山新港城进行拘捕行动嘅情况，咁就话咧遭到场内职员嘅阻挠啦。咁警方寻日晏昼咧就拘捕5名嘅职员，就涉嫌阻差办公。咁有大律师咧就表示若果私人场所嘅职员系受上司要求而阻碍警方入内执法，可视作咧系抗辩理由嘅。咁但系咧成立嘅机会系相当低咁话。佢指咧，即使私人场所嘅职员啊受上司指使拒绝警方执法，亦都不能啊因此而判断上司违法，因为法庭亦需要有足够嘅证据证明上司指示下属进行违法行为，先至咧系有机会咧系成立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今天啊《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唔该晒彭仔啊！再睇翻咧就《苹果日报》嘅报道，讲到2016年旺角骚乱，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琪啊，因为喺亚街老街参与暴动以及袭警而被判监6年。咁啊，寻日喺高等法院就刑期提出上诉。咁啊，同案嘅卢建文以及黄家驹亦都一并咧就提出上诉噶。咁啊，梁天琪指出，原审法官彭宝琴判刑嘅时间啦，将未被定罪嘅砵兰街暴动罪一并考虑，令到佢需要负上两罪刑责，咁啊构成不公。咁啊，律政司指出啊，咁啊刑期需要顾及整晚嘅暴动规模。咁啊，上诉庭咧稍后将会颁下书面嘅裁决。咁啊，超过过千名嘅声援市民啊，咁啊散庭之后一直高呼咧就系光复香港嘅口号。咁啊，并且走出行车路追随咧就系佢乘坐嘅囚车送别噶。今年28岁嘅梁天琪预计2022年1月咧就会出狱啦。咁佢寻日出庭嘅时间睇起上嚟精神唔错。开庭之前不时就同女朋友隔住份人栏咧就系低头倾偈噶。多名支持嘅市民亦都向佢挥手，咁佢含蓄微笑并且挥手回应。咁另外亦都见得到佢由资深大律师陆应鉴咧就代表噶。咁大律师就话到啦，质疑法官暴动判刑嘅时间就需要整体衡量先至啱，意味住叫口号同埋放火烧车刑责将一样，咁做法笼统以及不公平。咁佢亦都明白到法庭认为暴动属于就系集体参与，咁但系判刑嘅时间就需要平衡啦，咁要考虑被告嘅个人角色，并且就以杨家伦暴动案作为比较，咁指出啊，该案涉及放火。去到咧就系的士附近，以及咧就掟砖，案情比梁天琪更加严重。咁但系佢嘅刑期只系5年，比梁天琪为轻噶。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同大家睇《东方日报》。《东方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讲到话，世界经济论坛发表咗咧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嘅评分咧就系83.1分，排名咧系比旧年咧攀升咗4位去到第3位。即是由第7去到第3。 咁但係咧，繼續就係跑輸咗俾今年咧就排喺第一同埋第二位嘅，分別咧就係新加坡係第一，第二咧就係美國嘅。咁報告咧更加指出咧，就本港最弱嘅一項咧就係創新能力啦。咁評分咧只係有63.4分，排喺第26位。咁而本港喺司法獨立、貪腐情況、新聞自由等等方面的得分亦都是下跌的。咁而報告咧就未有反映持續多個月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引發暴力流血衝突的影響，但政府咧就都支持呢一個嘅報告啦。啊，咁梗係啦，都升咗咁多位咯。咁有學者指出咧，修例風波咧會令本港嘅投資減少、競爭力減弱。如果抗爭暴力行為持續啊，將會影響深遠，就等同咧係自毀長城咁講。咁呢個世界經濟論壇今年嘅全球競爭力報告咧，就根據環境嘅便利性啦、人力資本啦、市場及創新生態系統四大分類之下咧，總共有成12項嘅支柱嚟到比較咧，係全球141個經濟體嘅。咁啊，排頭五名嘅啦，再講一次啦，呢、這個經濟體包括咧，第一就係新加坡，第二係美國，第三係香港，第四係荷蘭，第五咧係瑞士嘅，咁至於台灣咧就係排第12，中國內地咧就排喺第28嘅。呢個嚟自今日嘅《東方日報》先啱，《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 再望埋咧就係嚟自《文匯報》方面嘅報導，講到咧就係有外佣中介透露，不少咧就原定於近月咧就係翻工嘅外佣押後嚟香港嘅行程啊，咁所以如果屋企都需要即係工人姐姐幫手，都要留意一下呢一個嘅新聞報導啦。今日話到亦都有喺香港嘅外佣接手咧，就《文匯報》訪問嘅時間透露啊，每次見到暴徒咧就打爛嘢啊或者燒嘢嘅畫面咧，觸目驚心。今日连喺家乡嘅屋企人啊，每一日见到香港嘅新闻报道，亦都非常担心咧，就系佢嘅安全噶。咁啊，有外佣因此决定提前咧，就系同雇主解约，咁啊翻乡下就避风头。咁啊，有外佣关注组织咧，就喺接受文汇报查询嘅时间透露啊，有关嘅国家领事馆因为担心国民嘅安全，曾经考虑暂停签发新来港嘅一啲外籍佣工嘅签证噶。最后经过香港同埋中介公司或者团体嘅多番游说，先至改变初衷。不过若果咧就局势持续并且伤及外佣嘅话，不排除领事馆咧就会叫停输出外佣到香港，势必令到咧就40万名啊外佣雇主咧就相当头痕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系话到有外佣。有啱啱過去嘅星期日六日嘅時間啦，咁啊文匯報亦都咧見到愛丁堡廣場以及郵政總局附近啊，以前不嬲咧都有個稱號叫做乜嘢小東南亞 哦， 係啦， 即係邊度最多菲律賓人嘛，香港 係啊係啊，又係嗰個爛 get 係啦，咁啊就話到咧，而家只係見到寥寥數名嘅外佣聚集啊，咁啊當有黑衣人行過嘅時間咧，外佣如臨大敵，即刻咧起翻身，咁啊有大批黑衣人湧至嘅時間咧，更加嚇到咧就雞飛狗走，氣氛咧相當緊張噶。以上咧就係嚟自文匯報嘅報導。 好，跟住啦就轉睇下明報啦。明報今日嘅內頁要聞咧就有講到話呢個政府宣布推出咧禁蒙面法嘅当日嘅下昼啦，放学钟声响起，咁点咧？校园传出哭泣声，咩事咧？咁就话咧，有学生含泪读出政府禁止示威者喺游行集会等场合戴口罩嘅条文，然后咧就同同学咧系相拥而泣。咁啊，常被认为咧就不知愁滋味嘅少年人咧，如今咧就为怕失去自由而落泪，亦都咧忧心咧就上前线嘅勇武同学咧，中枪而崩溃大哭。咁啊，呢一个接住落嚟咧，咁话有一个调查发现啦，就话香港人嘅精神健康指数咧就跌至咧八年嚟嘅新低。當中咧，超過一半咧係15至24歲年輕人係感到咧係社會爭議對其精神健康造成頗大或者係非常大嘅負面影響嘅。咁而明報呢一個嘅報導當中咧，有描述翻咧就係上個禮拜五4號嗰日， 落課啦，即係下課之後，即係落堂之後，就學校取消課外活動，要學生係盡早回家。咁有一位嘅初中生阿何同學，深知咧係因為禁蒙面法，咁佢同同學咧就冇理到去校規，咁就喺校內咧用手機上網睇新聞，有人含淚讀出條文內容，咁就話見到同學咁激動咧，大家都攬住佢嚟喊，咁啊呢位何同學咧就話，當時咧感到非常憤怒嘅。咁亦都話害怕以後咧政府會更過分，香港人會失去自由咁講嚇。咁而喺呢一個嘅報導之中，亦都有講話喺反修例運動之下，香港人嘅精神健康係受損啦。由勞工及福利局啊、公營機構同埋非政府組織合辦嘅2019香港精神月啦。佢哋嘅籌委會研究工作小組咧，就係委託咗中文大學咧做咗一個調查嘅，咁就係推算翻呢個精神健康指數，咁結果咧今年個平均咧係46.41分，低過咧係52分呢個合格水平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明報》嘅內頁港文報導。 除咗頭先睇過即係有關印尼姐姐嘅一啲新聞消息已經頭痛之外，呢、這個仲頭痛。 佢係菲律賓定印尼啊？ 菲律賓， 好似係菲律賓。不過其實呢啲都係外佣 方面啦，係啦、 都應該關事㗎啦。 冇錯啦，咁啊，同埋睇埋呢個咧都頭痛，就係有關幼稚園雜費嘅問題啊。咁啊，《經濟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幼稚園雜費以及咧就係學費高昂啊，教育局尋日發布咗一個咧就係2019至2020學年幼稚園概览的网上版，今日显示部分有参与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计划，简称就是免费幼教的学校，上年收超过就是6000元的杂费，单计茶点就已经占了2800元了。 哇，吃什么究竟？ 我都很想知道。买齐冬夏季的校服亦都就下下就上1000元的。好了，东区家长教师会联会副主席赵明就表示，随着经济转差，高昂杂费加重家长的负担，而且就费用的透明度不足，认为当局除了提供学费资助之外，亦都应该同时就资助部分的杂费，并且要求学校全面公开杂费的详细资料。今日部分没有参加免费教育的一些幼稚园，杂费项目的经过经济日报调查之后，竟然间见到就写标示为没有资料。今日有显示的资料就包括就譬如是讲紧康怡中英文幼稚园杂费高达7055元、文具呢都要3000元啊！唔知道系用咩文具啦啊！呢、這个 定系好快用完嘅嗰啲铅笔，唔都 可能系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記憶所及咧，佢都嚟過香港開演唱會，嚟自 L A 嘅呢一對搖擺組合啊 ，Maroon 5。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Maroon 5嘅主唱 Adam Levine 可以话系一位好性感嘅摇摆音乐人啊，佢唱歌都好正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Maroon 5 Memori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才子 O O O O， 投资 O to O。 好，又是时候等我彭仔扮下才子奥先。在电话旁边请来有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的。早晨 ,Jason。 早晨早晨大家好。 是啊，咁睇返尋日嘅港股呢，就收市报25,682点，跌咗210点啦，就主板成交额呢就去到754亿嘅。咁今日嘅市况你预测会点样呢？ 其实呢两日啦，未来两日咁都系即系重点咧，都系关注住呢一个中美贸易谈判嘅。咁、因为今日开始啦，就即系中美两国啦，就会就呢一个即系贸易啦展开新一轮嘅谈判啦，咁样啊。咁其实今朝早咧见到咧，就即系未谈判啦，都仲未开始咁嘅。已经个市已经非常之波动啦吓。咁今朝早一度咧，道指期货跌过300点嘅吓。咁但系咧之后咧又收窄翻吓。咁一路都望住咧，即系嗰个人民币啦，咁睇睇究竟系即系升值定贬值咧咁样。咁其实个港股嗰个指数咧，最主要都系跟住呢一个人民币走向嘅吓。咁今日啦，就即系睇翻都系应该会比较波动少少啦。咁依家就黑期睇紧跌紧系100点嘅吓。咁就落到去25,500点嘅水平嘅吓。咁如果从个图表上去睇翻啦，咁就个支持位咧，大概就喺25,300点啦咁样。咁上边咧嗰个即系阻力位咧，就喺25,900点嘅。咁即系大约喺条恒指嗰条十天线嗰度噶吓。咁所以就围住喺呢几百点上面咧，就去波动啦吓。咁最终究竟行边边咧咁样，咁都系要睇翻究竟个中美贸易谈判有冇一个成果喺度嘅吓。咁今朝早其实都有少少好消息嘅，就话即系中方就愿意咧，就即系都达成一部分嘅协议啦，咁样。咁假如美国咧就可以即系取消翻嚟紧即系征收嘅关税吓，咁即系亦都系中方亦都系愿意咧向美国咧采购多啲嘅即系大豆啦，即系作为呢一个补偿嘅吓。咁其实呢个消息都即系都算系一个利好嘅消息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暂时睇睇究竟会唔会有一个进一步嘅进展啦，咁样吓。咁另外就都即系想讲讲啦，咁今日就有一只比较大少少嘅即系新股啦，会挂牌啦，咁样。咁就系嗰只即系滔博啦，咁样。咁 系内地运动服嘅零售商啊， 系啦。咁其实咧最主要就佢就会同呢一个咧香港上市嘅，即系例如李宁啊、安踏啊呢一类咧，即系有品牌嘅，就有少少唔同嘅。佢本身咧其实就系做一个服装嘅零售商吓，咁佢 拥有好多牌子嘅。 是啊是啊是啊，即係例如嗰啲咩一剔啊、三間啊，呢一類就係最佢哋最大嘅客户嚟嘅嚇。咁其實今日咧就會掛牌啦，咁樣。咁睇翻佢內地即係個市場佔有率啦，就係 number one 嘅嚇。咁係內地最大嘅，咁上市大約亦都有超過成500亿港纸噶啦嚇。咁本身其實呢隻嘢咧就係由早幾年咧就私有化咗嘅白麗咧，咁就分拆翻出嚟嘅嚇，咁就即係大家如果古齡比較耐少少，咁就都應該會知道白麗啦。其實以前就係所謂叫做鞋王啦，即係內地嘅鞋王嚇，即係做服裝女裝鞋嘅嚇。咁但係佢今次就分拆翻佢嘅運動嘅業務嚟上市嚇。 Jason 啊，我見佢咧嗰個即係錄得嗰係1.4倍嘅超額認購啦。咁投資者其實一手嘅話咧，你買一手佢嘅全數獲得分配，咁即係其實唔係好熱烈啫。 是啊，其实唔系好热烈，系因为咧近排，因为第一就即系白麗咧，其实对上一次私有化嘅时候咧，就真系令到小股东就损失咗唔少嘅，系啊，因为本身就低价就做咗个私有化，咁今次咧有高价咧又上翻市咁样，咁其实就有少少做财技嘅操作嘅。 好， 系啦， 究竟嗰个走向佢开咗市之后个情况会点，我哋密切监察住啦吓。好，咁今朝多谢晒 Jason， 正话讲嘅股份有冇你有冇持有咧？ 系冇自由嘅， 好多谢你，拜拜。 方向咧，近住洗衣街较早前系有意外嘅，清理好啦。不过咧，最主要咧系影响反方向嘅，影响到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呢段开始挤塞啦。其他港铁方面嘅消息啊，将军澳站咧仍然系关闭，将军澳站仍然关闭。咁不过咧系港铁系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另外啦，港铁列车服务咧系会提早喺今晚嘅9点结束。港铁嘅列车服务会提早喺今晚9点结束，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夜晚9点之后嘅服务安排。轻铁方面咧仍然系有4条路线暂停嘅，包括705。 614-615-751P。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今日好塞，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亦都是好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就是东隧去港岛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亦都是好塞，龙尾就去到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现在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彩虹村。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挤塞，龙尾彩虹道。最后在新界啦，秀茂坪道、宝林路同埋翠林路去南田方向都仲系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私分啊！我收到台长送俾我嗰扎花啊！死啦！我有男朋友噶嘛，但我又唔想得失佢，咁点算啊？ 结同唔使算啊，每个人台面都有噶。彭爷最近学紧插花， 系咩？ 会错意你话几麻烦呢？今个星期六晚上十至十二，不如一齐听一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啊。因为我哋会讲爱情上面嘅会错意。 咁多人学戏都要学插花。 On a Saturday night。 朋友，考唔到大学唔系世界末日。 全新一辑电视节目《我系粉青二》，带你睇下大学以外嘅种种另类课程。修读嘅学生仲会同大家分享当中嘅喜与乐、得与失， 等大家知道除咗学术之外，仲有好多出路等住你去开创。 奋斗吧，粉青！星期六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做生意就好似赛跑咁。只要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赢。但是如果竞争对手出猫，合谋操控赛果，或者大虾势，搞到大家生意都冇得做，你又点会甘心啊？唔好再忍，举报反竞争行为，即刻打34622118，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了解多啲。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9:08啊，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咁啊呢半小时入边咧，咁啊逢星期一至五咧都会有唔同嘅环节嘅，今日咧星期四嘅时候咧，可以同听众一齐听一下点样做生意啦吓，咁啊有阿 O 嘅创业 O to O，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创业 O2O 阿 O 请嚟咧呢一位朋友咧，哇，坐用咧一个童装布鞋嘅王国啊，咁啊。早辉，早晨啊！ 喂，阿浩你好啊！喂，唔好咁夸张啦，即系话边算王国啊？其实真系小生意嚟嘅啫。 喂，都唔系啊！依家夹埋 total 几多间铺啊？廿几间。 哇！香港有七间，系有一间。 系咁啊！其实我真心觉得做波鞋喺香港系困难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是、第一要面对租金，同埋咧你开嘅铺头咧。唔係話開就開，有陣時你都要面對一啲商場啊。第一加租可能會拱走你啦。第二就係根本咧就唔，就算你賺到錢啊，佢都唔俾你留喺呢個商場嗰度啊，因為佢揾到另一檔生意咧，哇，可能咧一賺咧就賺四倍嘅，你嗰檔咧就賺兩倍嘅啫，賺得少啦。咁所以咧就俾嗰一檔賣珍珠奶茶嘅頂咗你嗰間鋪嚟做咁樣，即係。其实今时今日个对住租金啊，或者对住业主啊，或者发展商啊，难度高唔高咧吓？ 非常高啊！你真系我觉得好啱晒，因为其实尤其是我哋做童装啦，咁我哋主要即系嗱，除咗波鞋之外，亦都有衫啦。咁其实因为童装始终嗰个生意嘅回报咧，比起即系大人系真系争一橛嘅。咁所以如果话喂，如果喂大人佢可以，例如俾到200蚊嘅一尺嘅租金咁樣，咁童裝可能即係100蚊都未必俾到嘅。 係係。 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大家去爭一個鋪頭，一定爭唔到嘅。 嗯。 所以多數都係話嗰個商場本身佢自己會有童裝嘅鋪頭，即係或者呢個叫童裝嘅區域。 地帶。 咁咧，我哋就會願意即係收平啲，咁就得啦。如果唔係，佢真係要同人哋競爭咧，好難嘅。 係。 尤其是香港有啲商場根本就係從來都唔會有童裝嘅。 嗯。 咁所以你根本想入都冇得入。 系，不过咧，讲到童装波鞋啦，你知好多小朋友依家都哇要做潮童啊，啲爸爸旧时咧细个着唔到嗰啲咧就叫做投放一个主观嘅愿望俾下一代。我当年着唔到啫，阿仔你要着到，阿爸会帮你争取买。喂，呢一个咁嘅购买嘅动机啦，其实够唔够 support 你嘅生意咧？ 其實老老實實講嚇，其實嗰、那個即係你知道嗰、那個而家有啲人都好中意話叫炒鞋啦，或者再爭一啲比較限量版嘅鞋啦。其實嗰個量就本身個供應好少嘅，所以其實根本身個生意額唔係非常之大嘅。咁但係其實嗰個最大個利潤，首先就係啲人會中意覺得呢個鋪頭喂有啲好嘢，或者第二間鋪冇喎咁。另外更加一樣嘢就話我哋除咗鞋之外，亦都有衫。衫我哋自己係香港總代理添。 哇！ 咁所以變咗就話，如果啲人嚟買對鞋，咁喂，咁你知道人哋係成套噶嘛？ 係啦，係啦，係嘛？咁有得波籃球鞋啫，籃球衫同埋籃球褲噶啦，係 啦，絕對就唔會係觀音腳就掃把頭噶嘛。咁啊，所以結果咧有陣時候啊，佢哋買鞋之外又會買埋衫。咁其實嗰個連帶嘅關係啊，或者嗰個叫長尾咧， 係啦， 嗰條尾夠長咧，咁其實我哋個即係個收入咪會高啲。 係咁啊，通常咧由小朋友啦，你就做童裝波鞋，去到學童個階段啦。去到幾多號啊？其實我哋問啲 practical 啲嘢，通常你入牌 嗰鞋，我哋去到嗱，我哋就我識計啊，有啲我唔好識計嗰啲，嗰啲我哋去到叫六 Y 七 Y 度啦。咁所以有陣時有啲女仔隻腳唔係太大咧，都著到嘅。 我就想延伸呢一個題目俾收音機旁邊聽眾。其實咧，有陣時有啲女孩子咧想買啲男裝波鞋著咧有型咁樣咧，可能咧童裝波鞋鋪咧，即係早輝你間鋪咧，係可能幫到手喎。係 啊，即係唔單止鞋添啊，三個嘢更加重要。因為嗱，你知道啦，女士即係第一你買童裝咧，相對個價錢會平啲。 係 第二樣嘢，嗰種驕傲嗰樣嘢，即係有時咧，就係啲女士嚟買我哋嘅大碼衫，即係或者加大碼童裝加大碼啦。咁佢同人哋講啦，啊平可能平七成，同埋我童裝嚟㗎咁樣。哇！即係嗰種嘅即 系 虚荣感， 系 比起金钱更加难以形 容。系啊，我有个同事都系咁噶，呢个同事都好德高望重啊。 系嘛，唔讲得边个 唔讲得，唔讲得，讲得啊份工都冇埋，可能唔系呢个讲笑啫。不过见到喂，原来咧童装以为一个市场啦，咁点不知咧打下打下，喂有啲头先祖辉讲啊，有啲女装市场，呢个系绝对一个南海嚟嘅。嗱，第一间铺咧，93年嘅时候咧，就喺某个大嘅商场九龙湾嗰度坐落啦。咁即系大角咀个商场又有啦，咁样咁其实成日都话start up 一个 business 咧唔难嘅，点样守住系难嗱。由90年代到依家，哇，香港都经历起起跌跌跌跌落落， 講真嘅，即係有錢咁啊，細路仔而家可以著好啲啦，即係食都食好啲啦。咁但係喂，有陣時都經歷過有啲光景，哇0304，哇真係節衣縮食嘅喎，阿仔你唔好幾嚿水買對波鞋咯，不如平平地咁樣叫做幾十蚊咁樣搞得掂。嗰段時間，你覺得自己營商入面最難過嘅一個關口係邊度 呢？我自己就由即係2013年開始啦，咁前後大約係六七年嘅時間。咁所以其實真係我對我嚟講真係即係其實話經驗唔算好豐富嘅。咁但我即係聽過有啲即係前輩講，即係例如即係你就係所講嘅，例如沙士嗰段時間，咁其實真係好難捱嘅。咁但係即係其實佢哋都好有經驗，即係佢哋啊真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咁但係我哋其實講真，即係打開門做生意，就一定預咗有任何風險噶啦，即係例如好似哇！我哋呢個月想做追到個生意額目標咁，啊點知嚟個打風咁，咁就冇咗。咁所以其實依啲風險其實真係好難預嘅。咁所以其實最頭痛嘅就係話，喂，究竟訂多啲貨定訂少啲貨咧？訂啲貨太多嘅又會砸死曬啲貨， 又要全倉費啦。 訂得太少嘅，喂，租金好貴嘅喎，我賣曬啲衫我都唔夠交租，咁點算咧？咁所以嗰個好頭痛嘅，即係咁。但係而家一個好處咧就係大數據，因為其實例如而家我哋每一個嘅交易都即係全部一定電腦啦，咁同埋就算我自己手機隨時都係 check 到邊間鋪賣咗邊件衫咩尺碼，所有嘢都知道㗎啦。咁但係每個月其實月尾其實好忙嘅，我哋就真係總結咗個大數據，睇到個情況點樣。咁同埋就話，因為都有幾間鋪啦，咁幾間鋪有個好處就係話，你睇到個成個趨勢，即係例如邊區好啲，邊區冇咁好，或者咩年齡層好啲。咁其實多幾間去攤分咧，就變咗其實可能成個生意額會平均啲。 係 咁，同埋我哋鋪頭又都有幾個牌子啦。咁幾個牌子亦都係因為你知道有時時裝依家嘢咧。今季佢設計靚咧，夏季佢又麻麻地嘅。 我咧有個朋友咧，都係做又係傳統式嘅波鞋嘅，咁喺波鞋街嗰度發跡嗰啲咧。 嗰啲好犀利啊！ 佢有講過一樣嘢俾我聽咧，佢話佢哋公司咧做廣告宣傳係好困難嘅，因為佢唔可以做單一品牌嘅宣傳，佢一係咧就做曬三四個品牌，即係幾個 supplier 就同場咁樣做，咁你個宣傳咪變咗？究竟個重心係喺邊度呢？咁樣，但好在就係祖輝就做童裝，咁你可以揾啲小朋友啊，即係唔同嘅款或者唔同品牌都去著下咁樣。咁其實即係又調翻轉我哋將個時間線褪前啲啦。其實由公仔商出嚟之後，點解會做咗呢個童裝波鞋生意至波鞋生意嘅咧？ 其實都轉照好多嘅，即係之後我如果由即係以前亞視之後咁樣，我有做其他即係有線啊等等啦，跟住我就開始做多幕後嘅嘢啦，咁亦都有做一啲運動員管理嘅工作。咁其實後尾我即係其實我亦都讀咗一個課程嚇，讀咗一個碩士嘅課程，就是、關於媒體管理嘅。咁其實嗰個課程其實一半就係關於媒體啦，另外一半咧亦都係 MBA 嘅課程嚟。咁、 okay. 所以其實嗰個亦都學到少少嘢，就 營商嘢嘅， 營商或者即係工商管理嘅東西。咁同埋因為我以前我大學都係讀經濟嘅，咁所以都有少少認識啦。咁但係即係好多實踐就兩回事嚟嘅。咁就可能會好少少。咁到我係其實真係機緣巧合，咁到我北京做咗兩年嘢，跟住翻返嚟香港之後，咁就遇到有機會，咁跟住就真係由零開始，咁其實真係邊做邊學嘅。 係咁啊，咁啊，最後啦，問埋祖輝，因為呢個環節咧都係鼓勵下年輕人創業啦。咁頭先其實咧就真係講咗好多，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傳授嚟噶啦。即係你話做零售，我都覺得喺旁邊嗱，我唔係做零售生意啦，但係我自己都聽到真係。一定是祖輝自己親手落手落腳做的，有些 artist 做生意抌錢出來做個代言擺個靚靚， 我昨晚都搞到點幾 嘅，好明顯你全部嘢都係即係你都會好投入喺當中啦。咁既然咁投入，有啲乜嘢可以同收音機旁邊一啲年輕嘅創業者去分享翻呢？ 其實我真係講真，咁樣有少少潑大家冷水。我覺得其實即係如果大家真係你喺嗰個行業你接觸唔多嘅話咧，唔好冒然即刻就踩落去，應該就例如你可能真係打份工先。你例如你對波鞋有興趣嘅，你去 去做前線，你做得啊，即係三幾個月啊，搜集多啲資料，了解多啲嘅好處唔好處，跟住你先去嘗試咧。其實你嗰個冤枉路行少好多，交少好多學費，而你嗰、那個成功嘅速率度會快到好多嘅。 係啊，咁啊，希望收音機旁邊嘅你咧都留意翻，都知道好多年輕人好中意波鞋啦。咁啊，哇，大家都覺得喂波鞋咧有利錢喎、啊，依家唔知阿 Kanye West 又出嗰啲波鞋咧，哇，明明賣千零二千蚊可以搞到三四千嘅、啊，有個轉手市場咁樣，再加上哇。StockX 咁樣全球最大嘅一個二手波鞋網站都喺、哇立指嗰度上市喎，係咪先？即係你見到嗰個二手波鞋或者炒作波鞋嘅文化都真係確係有喺度，咁所以即係年輕人就好想哇取經咁樣，但係即係早輝都話你喺前線做下先啦，你唔係話成手波鞋哇，如果全部蟹貨，你個錢就 hold 住咗㗎啦。尤其是你講緊嗰啲所謂限量版嘅波鞋，全部都買翻嚟係有價值㗎嘛。 係啊， 咁但係你轉唔到出去就呼咁樣咯。 係啊，因為好多時大家淨係睇啊嗰、那個產品好就好生意，其實唔係，即係你其實背後你成個所謂嘅 business model，你成件事你點樣做到有利潤，點樣可以即係抗風險，依、這個係好大學問。 今個早上咧好飽滿嘅一個訪問啊，非常多謝啦，早輝啊，即係傾囊相授啊，有多銷售嘅技巧啦。咁希望收音機旁邊嘅你咧都可以咧準備一下咧，先進入你嘅創業道路上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你上到晨光第一線 ，thank you， 多謝你。 干一千杯现实任我避，跌跌碰碰点起香烟用尽力去记，爱我那个的悲喜，让我那个的心死，一刻我想摧毁我自己。那个圣诞不知天高大步踏雪地，那次寒季一身风沙，绝望后叹气，我怕我已飞不起，懊悔的心理、原来来到这种年纪，如果可以活多一次，舍得爱的当时拥抱父母，然要尽孝我其奢侈，如果可以做多一次，敢于恋爱的当时，不要自私，珍惜身边天使。静静觅信仰，抹抹过去的风霜，却笑得牵强。无缘无故开始默想，如果可以活多一次，舍得爱的当时，拥抱父母，然要尽孝何其奢侈。 哇！呢首歌应该系介绍俾家庭议会。 诶，点解咧？ 因为其实佢嘅内容全部都系讲咧，你要同你嘅亲人啊好好相处啊，不论何时啊，不论历史啊，即系话咧自己过去同屋企人或者同啲亲戚咧，即系姨妈姑姐咧，你几唔中意佢，或者咧你同佢闹过交、 反目成仇咗， 未使去到仇咁严重嘅，都唔好计较啦，都要咧好好相处，咁啊爱家人爱亲人咁，咁呢首歌真系相当之啱啊！ 可以 tie up 下要佢嗬，真 系嘛？咁咁要请下侧田或者系有关机构联络侧田咧， 自己联络啦你哋啊！ 歌名叫《活多一次》， 晨光追踪三十一。 呢、这个时候我啊联络罗启新啦，早晨 Kasa， 早晨啊，彭仔， 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啊？ 今晚八点咧就系有议事论事啦，咁你知咧立法会咧就停咗都几即系几个月啦， 又要装修又要盛盛， 系啦，咁大家都用咗4000万啦吓，纳税人嘅钱啦，咁、但系咧下个礼拜三开会，究竟有咩环境咧？仲话咧阿特首会读呢个施政报告，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我估咧个势应该佢都唔会去噶啦， 系嘛？ 不过佢会用另一种形式嚟到去发表啊。 影系嘛？ 几特别 系啦，咁啊好啦，咁啊究竟咧就系会有啲咩嘅事件咧吓？咁啊出现咧，咁今晚咧可以睇下呢一个咧聚焦喺呢一个立法会嘅议事论事啦。 系啦， 咁去到日常八点半咧，咁啊彭仔你都要听下啦吓。 咩啊？ 因为咧百子贵呢个环节咧就会讲下灵芝啊。咁有啲人咧就觉得佢系哇仙药嚟噶嘛，细个睇嗰啲戏咧，永远就唔知边个受咗伤咧，大家 要爬上山。 就去揾靈芝啦，跟住又遇到啲咩雪怪又打輪嗰啲雨場面咧，係啦。咁但係而家咧就係、周街都有得賣啦。究竟佢嘅功用同埋食用禁忌點咧？咁大家又要留意一下啦。 哇，有禁忌嘅咩？ 有一譬如話有啲人咧，你唔係樣樣病你都可以食噶嘛？係、啊， 係咁啊，留意啦嚇、 係咁啊，跟住咧就會睇下。呢、这个九点半啊，周游列车啊， 去到边啊？今转 哇，今次啊紧要啦，去到挪威， 挪威， 挪威呢个地方啊，食三文鱼啊， 未啊，系咪三文鱼啊？ 三文鱼 又系三文鱼， 三文鱼又得，你只要去到挪威食三文治都得，或者系食三文鱼三文治啦，好烦咯，三文鱼三文治咁样， 好啊， 咁跟住咧，今次呢个系啊。可能啲三文魚係多到可以用三文魚夾住個麵包嚟食啊！咁呢次咧，阿 Philip 咧呢個主持人咧去到呢個冰雪王國啦，咁啊除咗咧欣賞呢一個冰川啊，同埋咧好多香港人咧就係走去等啊，唉，真係唔知點解咧。 北極光 係咯，咁呢、這個你知啦，我哋嗰啲幻想永香江啊，講到明幾點有得做咧，就唔會睇啊！嗰啲咧就係冰天雪地咧，又唔知道 又唔知幾時有得睇。睇到定睇唔到， 跟住仲用手机嚟影个把鬼啊吓， 系影唔到嗰种颜色噶系嘛？ 系啊，二来咧，你要曝光时间比较长咧、你先可以影到好光亮噶嘛，系、啊咁样咯吓。咁、所以咧，今次亦都会除咗带大家睇下呢啲咧指定动作之后咧，啊又得意点 啊？ 佢咧即系主持人咧就会去到一个咧叫做分室啊。分就芬蘭嘅芬啦，室就藥室嘅室啦嚇，咁啊過天之後 嚟 嘅冰山冇錯啦。 哦， 咁咧咁啊，佢哋咧就做咩咧？就掘出啲好大塊嘅冰磚啊，打造一啲叫冰樂器啊。 嚇！ 係啊， 即係攞嚿冰完整嘅冰，然之後就雕琢成為一個樂器啊。 係啊，咁樣咁仲會示範咧玩咩樂器咧？就係、吹呢個冰喇叭。 你唔好借头借路啊！ 咩啊？ 你唔好借头借路啊！ 借头借路做咩？ 呢个名啊？ 哦，冰喇叭咯，系啊。咁呢个冰喇叭咧，即系唔知会唔会黐住个嘴啊？你知嗰啲冰嗰啲咧， 干咗雪条咁样，条脷黐住咗， 你只黐住个嘴唇咁样，跟住吹到佢 条脷 啊，咁样啦。咁同埋咧，亦会去参加一个咧老年冰壶俱乐部啊，咁啊同啲长者咧 玩冰壶。 冰壶比赛啊，应该输嘅多噶啦。呢啲嘢咁有技术嘅，系咪？ 因为主持人都系较为年轻啊，比起啲老人家 系啦。咁去到呢个咧，夜晚十一点啊，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咧，咁就题目就系文学又有问题。咁今次咧就会同一啲咧即系作家一起倾下咧，即系写作灵感啊点样嚟嘅咧？咁啊遇到咧即系。大佬便秘或者是瓶颈位的时候怎样处理呢？ 咁今晚可以睇啦，港台电视31，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今日重开大部分车站，只有将军澳站仍然关闭，列车服务会提早在今晚九点结束。在今日重开的观塘站，部分位置仍然留有烧焦气味，乘客经过的时候都掩住口鼻。部分闸机仍然未修复，港铁在部分闸机前加设拍卡机，亦都安排职员协助市民在繁忙时间，市民要排队轮候使用闸机。有到觀塘翻工的將軍澳居民表示，他提早15分鐘出門口，由於將軍澳站仍然關閉，他今天由將軍澳步行至調景嶺站再搭港鐵到觀塘，未有搭港鐵接駁巴士，因為擔心輪候需時，認為港鐵重開觀塘站對市民較為方便。中美今日起在華盛頓舉行新一輪高級別經貿磋商，彭博通訊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中方對談判能夠達成全部協議並不樂觀，但願意在有條件之下與美國達成部分貿易協議。報導說，只要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再加徵關稅，包括今個月的和12月的兩輪關稅措施，北京將會在非核心領域讓步，包括購買更多農產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方计划在谈判上提出将每年由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由目前的2000万吨增加至3000万吨，以换取美方暂缓在今个月15日实行的加征关税措施。德国东部城市哈雷发生枪击案，一名枪手在一座犹太会堂外杀死两人，警方拘捕疑犯，相信是一宗反犹太人袭击。事发在星期三中午，27岁枪手透过网上游戏平台直播过程期间发表反犹太言论，之后是企图闯入会堂但不成功，之后改在会堂外射杀两人。这个由亚马逊持有的网上游戏平台证实，视频在线上直播大约35分钟，被及时移除之前至少2200人观看过。发言人重申反对煽动仇恨，如果发现账户发布相关言论会即时封锁。总理默克尔谴责事件，并前往柏林一座犹太会堂参与为受害者举行的祈祷会。内政部长说，疑犯可能出于右翼极端主义而犯案。欧盟下星期举行峰会，被认为是英国和欧盟达成脱欧协议的最后机会。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表示，无法接受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新脱欧方案，虽然仍然有可能达成协议，但坦言非常困难，英国必须作出重大让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欧盟正为脱欧协议努力，虽然不排除在未来几日达成协议，但进展相当有限。约翰逊对达成协议审慎乐观，他星期四将会同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会面，寻求打破僵局。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日亦会在爱丽舍宫会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563点，跌119点，成交金额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5点，跌1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滔博新上市报8.7，腾讯控股317.8，跌4毫。友邦保险71.75，跌7.5。领展房产基金81.6，跌4。美团点评89.5，半升1毫。 老大师新上市报$5，中国平安90.65升1毫，汇丰控股57.15跌0.7，宏扬地产2.48升3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5，日元107.5，瑞士法郎0.995，澳元0.674，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11,508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4,1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71美元，卖出1,5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渡船街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咧启福道嘅中石化油站噶，咁即系成条东九龙走廊咧都铺满晒车啦，咁而家引致到启德隧道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重复多次啦，渡船街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启福道嘅中石化油站。咁引致到启德隧道啦，去尖沙咀同埋过海方向咧，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较早前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中国石化气站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啦，交通回复正常。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沙田路去九龙方向啦，咁只系近住博康村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受加士居道天桥嘅意外影响，咁所以龙尾咧排到过晒启德隧道噶。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咀啦，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车龙咧就散晒噶啦，咁只系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彩云村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彩虹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继续提你啦。咁而家港铁咧就只系关闭咗将军澳站，咁亦都提供咗免费嘅接驳巴士啦，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噶。咁港铁列车服务啊会提早今晚9点结束，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9点之后嘅服务安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定于10月20日同21日喺旺角社区会堂进行投票。已登记做选民的艺术界人士，请踊跃投票，选出代表参与艺发局的工作，共同推动本地艺术发展。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for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我哋嘅享乐时代就交俾阿小白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好彩啊！今日朝头早嘅享乐时代咧， 咩好彩啊？ 行爷爷喺度咋？ 嚟，唔好讲好唔好彩啊！正话咧，同听众交代一下先。 咩事？咩事？ 因为我哋今朝早咧九点钟之前咧嗰、那个财经啦，以至到呢一个嘅新闻焦点咧，即系内容丰富得滞。 嗯。 咁啊稿挤啦，咁啊。擠迫到阿華梅姐就出唔到嚟啦！ 呢、這個我又講話唔好彩 啦。係啊，即係咁其實阿華梅姐喺度嘅，佢嚟咗。咁但係由於咧時間咧好唔足夠，咁令到阿華梅姐咧就不能夠出場。 嗯， 咁啊想同佢講啊，不如九點後啊。咁佢咧就掹掹整整咁话，佢九点后咧约咗朋友咧系食早餐啦，所以咧佢唔得闲留喺度同大家咧 hashtag。咁佢咧就嬲爆爆咧就走咗啦。 嗯， 咁咧我哋都。唉，唔知点算？ 我哋头痕紧啊！听日个 hashtag 唔知点算。 系啦，我都惊佢咧会发脾气啦。咁听日唔知翻唔翻嚟嘅。咁我都会稍后咧就会睇下需唔需要送个果篮过去。 需要啦，呢个鲜花啦， 系啦，鲜花啦，果篮啦，护肤产品啊， 系啦，嗰啲套装啦， 名牌套装啊，名店包包啊， 包包， 睇怕都呢啲走唔甩噶啦， 走唔甩啦。 希望佢即系大人大量啦，唔好怪我哋啊吓，时间关系， 大人不计小人过。 好，咁华梅姐嗰笔咧就留翻等我嚟处理啦。 啊，睇下晏昼同夜晚，你又同佢食翻餐好啲噶啦。 要我， 梗系啦，唔系你，我哋仲可以派边个啊？华梅姐系咪先？德高望重， 咁又系咁优质，我系咪？系啦。咁我唯有稍后再同大家汇报一下个情况系点样啦吓。咁小白，你又同大家听众朋友汇报一下你嘅享乐， 享乐 分享。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就食中餐啊。咁我前 喺日本餐厅食中餐， 梗系唔系啦。喺日本食喺日本餐厅食中餐咧，系一件好愚蠢嘅事嚟嘅。 吓、啊，中华料理嘛，唔系咩？ 啊，佢哋嘅中华料理咧系日式嘅中华料理， 咪就系咯，咁咪特色咯。 但系佢哋就唔系我哋广东呢一只嘅中华料理啊嘛。 咁梗系嘅，广东菜就梗系讲镬气啊， 冇错啦。咁佢哋都系，佢哋都会用镬嘅，但系佢哋有阵时咧食嗰啲即系佢哋用调味嘅豉油啊，各地嘅调味品咧就不一样。所以煮出嚟嘅味道咧就有分別嘅， 好 係啦。今日呢個咧就真係100%嘅中餐廳嚟嘅，係啦。咁喺尖沙咀咧都食到嘅 地道嘢， 地道嘢嚟嘅，係啦。咁呢一個嘅餐廳佢最特別嘅地方咧，我介紹嘅咧又離唔開一樣嘢，係咩咧？梗係同日本又有關啦。 唔係中餐食魚生係咪啊？ 唔係中餐食魚生，不過咧今次有少少特別嘅，就因為佢哋用咗喺日本九州嘅食材去到煮中餐。 九州食著海鮮類啊？ 唔係，佢有海鮮，但亦都有譬如豬肉咁樣嗱，叉燒。哦、我哋通常 有豚肉啊， 佢係叫翻叉燒嘅、 啊，叉燒日式叉燒 都係咧叫做鹿兒島嘅黑豚肉。 哦， 咁但係咧佢哋由鹿兒島運咗過嚟香港之後啦，咁佢哋就用翻中式嘅方式咧去到烹調呢個叉燒嘅、 哦。即係佢唔係日式嗰啲一片片嗰啲嘢， 係啦， 而係真係我哋見慣見熟紅色嘅一嚿嚿。 冇錯啦，就係、是、紅色一嚿嚿嘅叉燒。 哦，不過佢個肉咧就係來自 鹿兒島嘅黑豚豬肉。咁點解要？ 我點知係咪啊？ 系啦，啲商品说明啊嘛，我哋食得嘅，我哋信咗佢先，系咪？唔得嘅嗱，如果佢唔系黑豚猪肉嘅话咧，咁我哋又可以揾消委会、啊、 海关 啊, 海关、啊， 如果系消委会系投诉啦， 投诉啦， 海关就执法啦。 好啦，投诉完之后叫海关执法啊嘛。 哦、 好啦，咁呢一个嘅黑豚猪肉嘅叉烧咧，我又觉得真系相当之几值得。推介俾聽眾咧，去到試一試。 哦， 因為咧嗱，我哋平時食嗰啲叉燒就話，哦，其實我原本咧想叫個師傅整窿啲嘅，因為我中意食窿啲嘅叉燒。咁我見到佢咧有啲佢係整得好靚嘅，金碧輝煌咁樣。 我喺度諗，師傅整窿啲。 佢唔系整好晒啊！佢点会而家同你烧一嚿叉烧啊？ 嗌嘅时候你 order 佢先烧噶， 咁正 系啊， 唔系啊， 所以咧都要提一提听众啊！如果去食嘅时候咧，你都要 辣嘴啊， 预翻多少少时间啊！ 哦， 因为一未送嚟嘅时候都要少少时间喺度等啊！ 哦，定系要预订有啲好巴闭嘅酒楼食肆咧、你要去订位嘅同时咧要。订埋佢啲招牌菜噶嘛？ 呢、這个咧我就真系预先系 book 咗位噶、哦，可能就系因为预先 book 定位，咁佢就已经系准备定我呢一个 set， 因为佢呢个系一个 set、 啊、套餐嚟嘅， 套餐专系食边一个地方嘅食材咁、样嘅。好啦，咁佢呢一个嘅叉烧咧，其实佢上碟嘅时候咧，咁啊佢系冇窿窿地啦，我有少少咧 投诉， 冇投诉，食咗先投诉啊嘛。 哦，点知都好食， 点知都好食，因为佢咧食叉烧，但系嗰啲好弹牙。 哎呀，食叉烧打排球咁啊！ 系啊， 系咪咁噶？ 咁佢咧呢个叉烧咧，佢除咗系大牙，即系佢仲松化，咁咧就唔似得平时 咩叫好松化？ 佢真系用松化嚟形容， 即系一咬落去， 一咬落去咧，嗰种系我哋成日话啦，如果食和牛就有啲好似 融 咗嘅感觉啊，融化 雪花和牛 系啦。咁佢原来叉烧咧，佢都可以做到呢个效果，但系个口入边嗰只味咧， 系 就系我哋广东叉烧嘅味道。 哦，咬落去松化 系啦，一咬咬落去，同埋好 juicy， 一声啊， 好多汁啊， 好多汁啊，爆汁嘅感觉。咁我咧就即刻揾个师傅出嚟问一问佢啦。诶，师傅，师傅， 咁巴闭，人哋师傅好得闲啊，又出嚟招呼你，你边位啊你？ 因为实在咧好奇怪，点解个叉烧咧可以做得咁好咬口啊？ 点解话你听？ 咁我问佢，佢又答，系咪？ 你食咪得啦。 阿师傅就同我讲啦，原来咧佢除咗个肉质好之外咧，佢要拍嗰个嘅叉烧啊，即系我哋成日食嗰啲猪扒， 影相拍？ 唔系啊，用嗰啲锤仔剥剥剥剥剥嗰啲叉烧啊。 我仲系相机食先拍低。 系啦，咁佢咧就话到要拍嗰个嘅，即系要打嗰个嘅叉烧。 系， 咁我有样嘢觉得佢做得几好嘅， 打佢， 拍打佢、 哦。 因为佢个叉烧咧，如果我有相片咧、就系佢系一个好似四方体咁样嘅嘢嚟嘅， 好似一嚿蛋糕仔咁样四四方方。 佢唔系扁嘅， 系。 咁所以咧，佢就算打呢个叉烧打到个大牙，佢都冇打烂嚿叉烧。你谂下，嗱，如果我 打烂咗嚿叉烧， 如果我真系用啲猪扒咧，系啦。打佢嘅时候咧，个叉烧 打扁咗， 通常都会打扁，同埋谂住打松啲肉啊嘛。 点知压扁咗？ 点知就会扁咗噶嘛？但系佢咧就冇扁到。 咁即系话师傅嘅 手势好， 系力水功夫够， 力水功夫好系啦、哦。 我想问下咧， 好处 听众唔知啊，因为咧阿小白佢就展示咗呢个叉烧嘅图片俾我睇、我想问呢个叉烧咧，头先形容就系、是好似个蛋糕仔咁四四方方啊。咁佢系咪？成嚿叉烧咧个表面都系即系唔系切开嘅嗰种啊，即系佢真系包晒成个叉烧咧，系未经 切 割嘅。 佢嗰个 size 大概系几大咧？就好似系我谂五 cm 乘三 cm 再乘三 cm 咁一个四方体。 咁所以咧，佢成嚿叉烧咧。四面八方咧都系红色烧完嘅嗰个状态， 冇错， 就唔系 唔系我哋食烧味饭切开 切开咗咁样， 系啦， 所以佢嘅呢一嚿成嚿叉烧咧，佢系冇唔系从切开而嚟嘅， 嗯， 哇，咁啊特别， 佢系一嚿，系啊，成嚿上， 成嚿咁样， 所以我哋有阵时食叉烧咪会谂，如果咁大嚿上咧，佢咪又惊佢啲筋啊咬唔开嘅、所以佢一咬嘅时候咧，你咬几多佢就。就系、是、咬咗咁多，同埋好松软嗰个感觉，就令到我觉得，咦，真系几一试难忘啦、 哦。 好啦，呢一个咧， 好似好矜贵咁。 我觉得 OK 好食嘅呢个推介俾大家嘅。另外一个咧系特别嘅食材就系咩咧？一种叫做金鲷鱼啊。咁呢种金鲷鱼咧就系都系嚟自九州嘅金鲷鱼，通常就系沙司米食嘅，刺身食嘅。咁、哦、但系今次咧佢用咗呢个食法咧，佢就系一个大概半个拳头咁大嘅。咁然后佢咧就加埋嗰啲茄汁啊。各样嘅嘢一齐去到煮啦， 即系佢系酸酸味味咁样啊？ 佢唔算系酸酸味味嘅， 咁茄汁系想点咧？ 有甜甜地嘅甜茄汁咯，我觉得佢 系咪啊？ 系啦， 有交通消息啊，同大家先讲咗吓，渡船街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部分行车线咧封闭，龙尾咧喺启福道。中国石化气站现时启德隧道往尖沙咀方向是实施间歇性 封闭措施，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道行驶啦。重复一次啦，就渡船街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近油麻地警署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系启福道中国石化气站。现时启德隧道往尖沙咀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嗯，咁留意住呢个交通消息啦吓。好啦，咁讲翻呢一个金鲷鱼最特别嘅地方系咩？ 系啦，我话番茄底 啦，鱼肉咧就一定系好食嗰啲就唔讲啦。咁但系佢最特别咧，其实我手上面呢一张相，佢上面有一啲嘅叫做炸物咧，就遮住咗个位啊。佢遮住咗嗰似啲毛毛遮住，但系其实佢入边系咩咧？系鱼鳞。因为呢一种嘅鱼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当佢烹调嘅时候咧，佢嘅鱼鳞咧。是食得的 哦， 咁佢咧仲可以 鱼鳞同平时日本料理嗰啲鱼子 唔同，鱼子系真系譬如鱼春咁样噶嘛，佢、鱼鳞即系我哋鱼皮肤外 鱼鳞系啊鳞片 系 啊 鳞片 鳞片， 所以佢咧啲厨师一做嘅时候就将佢个鱼片就刮刮就刮到啲鱼片就企喺度先。即係你魚片一塊一塊， 係係，即係將啲魚鱗咧係豎起咗， 冇錯，將佢豎 起 咗，跟住咧就將佢嗰個皮就拎去炸， 哦， 然後咧你發覺個魚鱗咧食落去有少少似係好薄嘅嗰啲嘅蝦片， 蝦片 好薄嘅蝦片咁嘅口感嘅， 哎呀得意喎， 魚 鱗都食得， 真係唔係咁多地方食到，咁我其實我都第一次食呢一隻叫做金鯛魚嘅魚鱗啊，係啊，日本都唔係話到到地方 啊，咁呢個廚師又真係幾懂得咧，真係一啲都冇浪費啊， 冇浪費啊， 成條魚啊， 成條魚咁啊食埋嗰個嘅魚鱗，咁當然啦，你成個餐仲有好多唔同嘅食物嘅，咁時間關係講住兩個先啦， 咁成個餐有幾多道菜咧？ 成個餐睇下先，1、2、3、4、5、6、7、8道菜， 系几多钱一位啊？ 八道菜你预大概系700蚊一位， 700蚊一位、哦， 所以我哋孝敬父母咧就一流啦，呢、 哇，零售堂生日啊！ 个个都生日啦，孝敬啊父母啊，个个应该做嘅。 啱嘅，啱嘅，好啊！多谢啊小白呢个分享、 有机会嘅话，大家去尖沙咀揾一揾啦。 好啦、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叫我别气喘。在我十分寸做了坏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想忆夏天历史，不速之下停。 如果好吃的时候都有一种幸福感觉的、不妨多些带家人吃一些你觉得好味道的，最重要就是分享那种的情感最开心啦，是不是？ 好，听过有来自卫斯的这一首幸福相拥。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 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李小姐，早晨， 早晨李小姐， 李小姐， 早晨， 你好， 两 位，系有小白同埋我彭仔香雪，你今日嘅点唱系点俾边个听噶？ 咁点俾我老公啦？今日我同我老公系31周年纪念啦。 哇，恭喜你啊！结婚周年纪念啊！咦，当年系拣呢个10月10日啊，都系十全十美。 系啊。梗系啦，唔系拣嚟做， 系 识拣一定拣双十啦，系咪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啊嘛， 老公系咪十全十美先？老公算唔算十全十美啊？你而家觉得31年啦？ 诶，是但啦。 哇，呢个系咁嘅， 诶，佢唔够嗰啲阿李小姐自己做多啲搭救佢。 我都唔係幾好嘅其實。 咁、哦哦、你哋真係，你哋真係絕配啦，咁就 係咪啊？一律一十啊嘛， 係啦， 都啱。 31年結婚周年紀念，會唔會有啲咩嘅特別慶祝啊？定係都好平常心、啊？ 今晚出去食飯啦，食 buffet 啦。 嗯， 食 buffet 係有冇小朋友啊？你哋 梗係有啦，兩個都跟住埋嚟啊！ 咩意思啊？两个跟住， 即系跟住一齐食咯。 即系话佢哋黐餐啊，话啲仔女。 系啦，两个系公子定千金啊？ 两个都系一仔一女咯，好大噶啦，嫁得噶啦嗰啲。 好大个啦，系嘛？ 啊、 你唔明白啊，我真的要问的点知道以为一定是有仔女啊，点知佢话我哋冇生过。 我知道你哋， 但系陈你话点算好呢 你心头高啊嘛。 唔好讲我呢笔啦，讲你啦，李小姐，你是咩太啫？ 马太咯， 阿马太，咁幸福嘅马太，有冇啲结婚相处之道咧，可以同啲听众分享一下？最紧要点样呢 吓？互相包容咯，最紧要。 互相迁就，互相包容啊， 系咪？ 系啊，最紧要一样嘢啦。 老公就你多啲，定系你就佢多啲啊？ 佢就我多啲，因为我脾气臭啊嘛。 哦，竟然你咁豪气，我都觉得似系啊。你都唔系善男信女啊，阿马太。 系啊，如果唔啱嘅嘢，即系几大同佢撑到啱为止， 撑到行啊！如果自己有道理，系咪先？ 马太都性情中人 咪咯，点输得噶？ 唔系唔输得，如果真系错咧，我真系会同佢道歉嘅。 系啊，咁但系我真系冇错啊嘛。 系啦，有时我讲啲嘢佢唔信我咧，即系到头来咧，真系咧，咁佢咪话 又要 系啦，你啱 都要我闹先得嘅。是不是那种的 是都有人怒气那种是吗 不是 是啊真的很怒气我也不听。 不过今天呢结婚周年这么大日子就不要怒气了。 真的啦要扮靓 啲今晚扮靓啲。 嗯扮得写 虽然平时都靓 我真的不懂欣赏。 他暗暗欢喜你不知道啫。 你要佢咁求其，大家求其咪得咯。 唔好，我做咩要求其自己啫？咁我即系马太嘅质素高噶嘛？你系做咩屈就自己啫？ 大家平等啫， 几谦啊！好啊，咁啊嗱，今朝早咧，我哋帮你拣咗只歌嚟贺你啊结婚周年纪念。 系啊，阿小白好叻啊！我心中系想呢首歌，不过我噏唔到出嚟啫嘛。 系啊，而家噏唔噏到先？ 我系马太心入边条虫嚟噶嘛？ 哇！你咁恐怖，唔好 喎，俾 我 听 到又 吓亲 佢。 唔系咯，对唔住啊，都唔识讲嘢，佢呢首歌系张学友嘅 《只想一生跟你走》系嘛？ 系啦，一定系呢首啦。 系啊，系啊，希望以后都系咁样落去啦。 嗯，咁、啊、我哋亦都借呢首歌曲咧，祝福阿、马生马太吓、啊，就恩恩爱爱啊，继续都 好啦、 啊，今晚饮多杯啊， 饮多 杯， 系啊， 好，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最美的邂逅， 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 张学友呢一首啊咁冧嘅情歌，雨下落嚟嘅歌曲咧就留待阿马生咧唱俾阿马太听啦， 更加浪漫啊！ 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拜拜。